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4月9号，而家咧就系6:09嘅朝头早嘅。今日咧系农历嘅3月初一，三月嘅第一日，星期二嘅早上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注意一下天气，因为今日天气咧就系最高气温去到26度。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出门口都觉得有啲凉浸浸嘅感觉，所以大家记得要好好保暖出门口啊！ 晨光每日一格， 系今朝晨光嘅早上，同大家一齐倾下，究竟我哋一生人究竟最重要系啲咩呢？有啲人会觉得系搵钱，有啲人觉得系将自己打扮到靓一靓。但是原来我们一生人之中有很多东西都没得选的，甚至有些时候觉得是些运气来的。但是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没得选择的时候，我们人啊最重要是什么呢？怎样能够自己可以过得好一点呢？就是要具备一个能够调整自己情绪的能力。即是怎样？即是无论遇到多少大风浪都好，你都能够自己找方法令自己开心快乐起来。这个能力呢很重要的，就是在一些你觉得没人帮到你的时候，没人明白你的时候，自己为自己打气，自己将自己掹翻出嚟。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少少呢啲特质嘅。曾经我同过一个朋友分享，我同佢讲，我话有阵时咧，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会大声唱歌，唱到好开心。甚至乎咧，我细个嘅时候。小学啦，自己一个人在屋企的时候，怎样令自己很开心呢？就是将一个公仔拎住在手，然后在屋企转圈转圈转圈转圈转圈，眯埋眼的，之后就抌个公仔出去，跟住就抹翻大眼，搵翻个公仔出嚟。跟住我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啊！每个人呢令到自己开心的方法都不一样的，都会不同的。最重要是你相信自己有这个的能力。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找到一个方法令到自己开开心心地过每一日。朝头早要送这首歌给大家，洗下大家脑先，因为有很多个快乐啊。 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足印，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 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许冠杰的快乐，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快乐的人生。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6度，会吹和缓的偏北风，而稍后咧，东风就会增强噶。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4%。大家咧都喜欢去旅游噶，去旅游嘅时候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唔知道威尼斯大家有冇去过咧？我就未去过嘅，都希望有一日可以去到威尼斯。咁但系威尼斯有啲新政策、哦，就系、是、威尼斯市长宣布喺2024年嘅4月底开始，威尼斯将会对唔过夜一日游客就会收取呢一个入城费，呢一个系全球首创嘅措施嚟噶。即系假设如果我要去玩一日游嘅啫。如果你唔喺嗰度住一晚咧，就要收入城费、哦。咁当地嘅报道咧都有讲噶，呢、這、一个试收行政费咧，其实就会喺2024嘅4月25号至到7月中实施嘅。咁预计咧就系29日。点解系29日呢？哦，原来主要系集中喺一个假期啦，同埋周末嘅啫。平日咧。就唔会嘅。咁究竟一日游嘅旅客，佢哋嘅要需要俾嘅费用系几多咧？就系5欧元，即系大概42蚊港纸。咁所以咧喺入城嘅时候咧，你就要首先去上网登记嘅，要俾钱嘅，然之后就会有一个 QR code。咁而入城费咧，有效时间都有个噃，就系、是、每一日嘅上午8点半至到下午4点。咁当大家入到去火车站、广场、停车场一啲知名嘅景点嘅时候，咁可能会有人会抽查个噃。咁到时咧就要出示一个 QR code 通行证啦。咁又点解会有呢一个一日游嘅收费呢？原来市政府咧就话希望可以藉住呢一个嘅措施去减少喺假日游客太多啊，希望可以咧去缓冲呢一个交通嘅阻塞、垃圾问题等等。 咁如果违规嘅旅客，你冇事先登记，你冇去交呢个费用咧，都要面临有罚额嘅，就系50-300欧元，即系大概424蚊港纸至到2548蚊嘅港纸，并且咧仲要额外系俾多10欧元，即系84蚊嘅港币，系规费嚟嘅。而官方咧就指啦，其实而家咧都已经有50,000人通过网络去注册，其中有1/3嘅旅客就已经俾咗呢个入城费。呢、这、一个措施啊，虽然就话要有入城费啊，但系咧亦都成为咗世界上面第一个能够即时知道当日有几多旅客去造访呢个城市嘅、哦。所以大家如果之后谂住去威尼斯嘅话，咁啱又系红假又系周末嘅话，就要注意啦，你系要俾入城费嘅。咁有啲人咧唔需要俾入城费嘅，譬如系你已经系过夜嘅旅客啦，即系你会留一日啦、两日一夜啦，又或者你要工作嘅喺嗰度探亲求学。又或者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士都不需要给这个入城费的。而将来他们都说可能这个价格会有所浮动。所以现在每一次去旅行之前都真的要看清看楚。如果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就当然要做足功课啦。如果跟朋友的话那就要多多预先俾多啲时间出嚟去计划下一个行程啦。嚟自黄淑曼嘅《I Am All Alone》。 伤心的感觉背后着寂寞，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什么还悼念着往日时光。哦、oh, 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意外，留低一人默哀。 持续下去极有限，无奈被困别再待醒来。哦，持续下去极有限，无奈共我在远方离开，离开。I'm not alone, I still believe in hope. 来逐步逐步，让我伴我度过春。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饮牛奶嘅咧？有阵时饮牛奶咧，你会买独立包装啊，定系一大支嘅家庭装，即系或者一盒咁样？一盒装系抵啲嘅，咁但系都有啲嘢要注意一下。因为你唔快啲饮完就会过期。咁过期嘅牛奶又有冇啲咩用呢？有用处㗎噃。原来过期嘅牛奶呢就可以攞嚟清洁嘅遥控器。可以抹走一啲每粒掣中间嗰一啲嘅陈年嘅污渍。如果你系女士嘅话，就可以用过期嘅牛奶嚟到去浸喺嗰啲，即系嗰啲戒指啊、颈链啊，就可以浸落去牛奶嗰度，等佢一阵之后用块布抹一抹咧，就可以回复翻有光泽噶啦。到最后就系、是，原来牛奶都可以攞嚟洗衫，有污渍嘅话，不妨试下用牛奶浸一浸佢，然后再掉入洗衣机洗一洗佢啦。 鼻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门中间气就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水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收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知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共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 Jason Chan， 陈柏宇的楼上装修。在这个时候听听新闻简报，转头就有船仔的出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继续在法国的访问行程。路透社引述法国财政部官员报道，王文涛和法国财长勒梅尔会面的时候说，中国对白兰地市场展开的调查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展开的调查无关，而中国进行的反倾销调查不一定会以征收关税告终。欧盟目前正是调查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是否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王文涛日前在巴黎主持召开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的时候说，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中国政府将会积极支持中方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工作会谈。俄罗斯外交部在发布相关消息的时候未有提及会谈的详情。中俄双方之前说，双方会就双边关系发展、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英国、美国和澳洲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正是考虑和日本就发展先进能力进行合作。三国在声明中就三边安全伙伴协议涉及发展先进能力的第二支柱计划表示，今年将会同潜在合作伙伴就可以为这项历史性工作作出贡献并且从中受益的领域进行磋商，在寻找合作机会的时候会考虑技术创新、融资、产业优势、充分保护敏感资料和资讯的能力，以及对促进印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影响等因素。认识到日本的优势和日本和三国密切的双边国防伙伴关系，三国正是考虑和日本就第二支柱计划进行合作。中国外交部之前说，美英澳有拉部分国家入伙加剧亚太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中方反对有关国家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制造阵营对抗。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加沙战争已经持续六个月，现在是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的适当时机。加兰特在向以军新兵讲话的时候说，以军持续对哈马斯施压，以及以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实力地位，令以色列能够灵活和自由地采取行动。为了救回人质，以色列将会作出艰难的决定，并且会准备付出代价，然后重返战斗。哈马斯就说正是研究埃及开罗间接谈判中有关停火和互换被扣押人员的提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一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央拍板 为香港订立港区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让社会明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国安法是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的信任。 我们一定要令大众市民知道什么是国家安全。 香港电台制作国安法知多年。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二十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即属犯罪。 而第二十一条更清楚表明，就算是煽动、协助或教唆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亦同属犯罪。除此之外，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一条还有哪些行为同属犯罪呢？ 正确答案是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香港国安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犯罪，同属犯罪。 若然干犯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一条，最严重者更可以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想知多啲，即上 rthk.hk/nsl 国安法事件簿网页。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第一线，船仔。 早晨。孔奕璇船仔咧，亦都系星期二嘅朝头早翻到嚟直播室啦。咁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船仔之外，亦都有头先已经出咗声嘅 Vicky 啦。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 早晨啊！嗱，我哋咧晨光嘅团队咧，我觉得我哋都系好有目标啦。 系。 希望每一日咧都可以有一啲改变嘅。你有冇话有啲乜嘢新目标咧？最近？ 新目标啊，新目标要最近噶， 都唔一定要最近嘅，呢一年嘅目标都可以嘅。 有嘅，即系希望就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咧，可以再努力啲啦。即系无论系各方面，即系无论台前幕后都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即系呢个系我呢一年嘅喺工作上面嘅目标嚟嘅。 系啦，今日咧就教你点样可以比较容易实现你的目标。 好啦，我觉得简单啲，唔好话工作啦，我要减肥。 好，就用你要减肥嚟讲咧，好唔好？ 好。 嗱，其实好简单嘅啫，只要用六张面拇指，你就可以成功啦。嗱，究竟呢六张面拇指可以点样帮到你呢？哈哈哈。哈哈哈！嗱，首先啊，我系有六张嘅，咁啊，你当咧有两张红色啦，两张蓝色啦，两张黄色咁样。 要一定要有颜色噶，有唔同颜色噶。 唔同颜色会好分啲啫，纯粹咁、 okay. 样 都唔一定嘅咁样啦。咁你就当右边咧，左边咧就红色，中间蓝色，右边黄色啦。OK， 咁我哋讲翻左边第一个红色，咁嗰一张咧，你就首先写咗一啲周计划，即系你每一个星期你要做啲乜？嗱，如果大家有听开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嘅话咧，曾经有一次咧系讲过话，分下你要做嘅嘢，譬如系重要啦、不紧急、不重要、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咁样嘅，咁即系有唔同嘅严重性啦，或者唔同嘅需要性啦，咁你就可以喺呢一个周计划，我哋呢一张纸咧就写翻我哋一个星期嘅计划啊嘛，就分开啲四栏， 系， 咁你就可以拣翻你今个星期要做啲咩啦，譬如。Vicky 你讲嘅，我觉得咧唔得啊， 減肥呢樣嘢既緊急又重要。咁你就第一件事去做啦，你就 plan 呢件事啦。咁、但係呢，原來你有一樣嘢嘅喎，就叫做瞓個美容覺。瞓個美容覺對你嚟講呢就重要，但係非緊急。咁樣呢你就可以等遲少少做啦。係啦，咁呢一個就係週計劃啦。好，之後我哋打橫睇去到第二張中間第一張紙啦。咁呢一個呢就係日計劃。咁即係咩意思呢？我哋將一個禮拜分七日囉。咁我哋就諗下一個星期每一個日每一日啊要做啲咩。譬如呢，今日星期二我要做呢就係減肥。第二呢就係跑步。第三呢就係飲水。好啦，咁樣。咁之后呢到第三张纸我哋一路褪向右啦，咁就係黄色嘅第右边第一张纸啦。 係。 呢一个呢就写住習慣嘅一啲你去 tick 打个卡。譬如我星期一已经减咗肥啦，我食少咗嘢咁样。咁我又 tick 一 tick 啦。咁如果你星期二冇喎，咁我冇啦，冇 tick 啦咁样。咁目的系咩呢？等你睇清楚自己其实一个礼拜有乜嘢位系有做嘅。边个时间冇做，同埋如果你有做呢你会有成功感㗎嘛 ,tick 一 tick。唔知道你会唔会啊。 系。 我自己系几鍾意 tick 一 tick 嘅。 我系成日鍾意有嗰啲 list 嘅。 系啊，唔知点解硬系呢觉得你自己逐个 tick 呢好似有嗰种成功感咁样。系啦，咁之后呢我哋到下一行啊，第二行啦。 系。 咁一样啦，头先呢红色第一张呢就系讲紧一个礼拜要做啲咩嘛，即係嗰个紧急嘛。咁所以呢去到左边嘅左下又係红色啦。都系呢系一个星期嘅。不过呢一个一个星期呢系做啲咩呢，系做呢一个叫做我哋返返转头做一啲 checking。即系咩意思呢，譬如我呢发现第一样嘢我要睇呢就系我需要保持嘅。譬如我今个星期做得好好喎。我呢每一日呢都淨系维持食咗少过我需要消耗卡路里嘅量。咁样减肥嘛。我食得少过需要卡路里嘅药量，非常之好、哦。咁呢个要 keep 住啦。第二，我需要改进嘅，譬如原来咧，我系见到雪糕咧，我就冇办法抵抗噶啦。我一定要食嘅。呢、這个咧就叫做 improve， 我要改进啦。第三 ，start， 我要开始做啲咩？譬如原来咧，我发现咧，原来瞓个美容觉唔系话唔紧急、唔重要噶、哦，因为原来咧瞓足觉系可以减肥嘅，咁我就要开始去做啦。stop 即系停止啦，头先个雪糕嘅案例，停止啊，唔好再做啦，唔好再食啦，咁样。 咁所以咪姆纸入边一张都要写好多嘢喎， 系咪啊？其实系啊， 嗯。 咁但系当然啦，你唔一定要写晒噶嘛，因为入边有啲譬如咩需要改进同需要停止咧，有啲类似嘅。咁你就拣翻一个需要嘅嘢， 嗯。 咁同埋咧，即系讲真，我用咪姆纸具象化啫，你可以用一啲譬如 tablet 啦、 啊，一本簿啊，日历。啊，年历啊都得嘅系咪？ 冇错啦，咁之后到蓝色啦，中间嗰张纸咧就系、是、用呢个叫 KRT 嘅方法啦。 KRT 啊， 系啦，一日啊 ，sorry，KPT 啊 ，KPT 系啦 ，K 咧就是、keep 啦，又系保持咯。咁不过咧呢一、這个咧，我哋讲嘅就系一啲核心嘅目标，譬如减肥，我哋净系睇减肥呢一项啫。我要 keep 啲乜嘢 ？problem 即系我要有啲咩问题出现咗。譬如剛才讲过食雪糕的问题啦。咁然后呢 ,test 就是改进啦，我直情俾埋个方法自己。譬如我见到呢雪糕店呢我点都学跑走。 呵呵呵。宁愿见到有便利店跑走。 是我即跑走。 宁愿见到超市跑走。 是啦，我点都唔望佢㗎啦。等我点样都食唔到屋企所有雪糕抌晒佢。咁样呢一个系一个方法啦。咁最后一个啦就系、是、呢我哋呢个叫做本周小确幸。首先呢如果是真的黄色的张纸 啊。感恩事的嘛。 冇错啦，我哋写下呢原来今个星期呢哇我好感恩。我竟然自己可以减到肥。譬如我食少咗嘢。是啦，因为点解我哋特登要写出嚟呢，好多人呢以为自己我心入面感恩咗自己就得啦。但其实呢我哋写出嚟呢最紧要系咩，我哋系要睇返。即系唔系话写完就算啦。你寫完咧，只係第一步啫。你睇翻咧，你先會 remind 翻自己，原來自己有呢一啲嘅成功，我曾經有呢啲成就。然後咧，如果你係有啲唔開心嘅時候，你睇翻嗰張紙，你又會覺得開心翻啦。同一時間，你亦都可以攬攬自己啦，好似蝴蝶式咁樣攬攬自己啦。咁樣咧，其實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更加快樂嘅人生，同埋咧係可以開心一啲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想實行一啲目標咧，不妨試下呢一個咪姆紙嘅方法啦。 大半夜未肯。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眼泪，用了大半世的时间忘记自己，忘记自己，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能来是另一个 你讲嘅系你嘅口头禅，弹琴用太有你嘅气味，旋律哼嘅系痛悲，歌词写嘅系日记，冇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仲剩翻几多，我唔清楚能够还俾你嘅，我都已经还咗，于心中上锁。 歌是骆一鸣大半夜未肯睡，我们听一听晨光 KOL， 看看 Vicky 和陈艺思会讲些什么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来到四月九号星期二，上星期就跟大家讲完有关茶诗，其实都有很多道理大家都可以在茶诗里面去学到的。而今个星期和 Catherine 就要讲一下这个有关老茶行。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其实以前的老茶行是怎样的呢？现在是不是很少见的在街上？ 其实呢，如果你们去上环一带呢，都是还有很多的老茶行的。不过呢，我们都有很多后生的茶友啦反应啦，可能他去到那里他都未必懂得怎样去买啦。即是现在我们很通常去 supermarket 買嘢係一罐罐包裝好噶嘛，但係咧以前嗰啲唔係嘅喎，係你要啲乜嘢咧，佢即刻包俾你㗎。 係因為我上網見到啲相啊，其實我就咁望啲相。 我想如果我在街上見到呢，我只會以為它是藥材鋪。 哦，是因為一罐罐的問題在這裡。 一罐罐，那我就以為我裝藥材的咯，但是原來是茶館來的。 沒錯，其實呢在最初的時候呢，茶葉呢未是開始在這些茶館賣，是由南北巷去賣的。那當時其實南北巷是賣中國不同的土產，通常在永樂街啊，那個上環文咸西街啊，那一帶呢是非常之多的。那去到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咧，卖茶叶先至咧开始咧做咗一个独立嘅一门生意啊！咁、当时其实香港茶行业咧系非常之兴旺嘅，即系可能而家大家估唔到啊！讲紧咧系大间细间嘅咧，香港系有二三百间嘅茶行， 多 系啊，非常之多噶，咁系好多唔同嘅老字号啦， 好多人中意饮茶， 好多人中意饮茶噶。咁其实呢一个都同香港特殊嘅地理位置咧系有关嘅。 点解嘅？ 系啦，咁呢一个留翻少少下一集讲。不过咧，其实当时香港都系其中一个集散地咯。 嗯，明白。老茶行有冇话特别佢嘅间隔系点样嘅咧？ 嗱，而家我哋睇翻啦，佢会有好多一罐罐咁，全部写晒茶名嘅 铁罐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挤喺嗰个架上面啦。咁佢下面咧有啲就会标注埋价钱啦，每斤几多钱咁样啦。而家可能斤咧都要攞个计数机，斤即系几多克啊？ 以前系咪攞嗰啲秤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有秤啦，而家亦都有好多用电子磅啦。系啦，咁同埋咧一斤咧其实都几大包嘅啲茶叶。咁如果你未必個個 consume 到飲到咁多咧，所以咧佢都會有一兩兩去賣嘅一啲細嘅包裝。咁譬如啦，我哋去到茶行啦，佢哋呢一啲嘅茶行業入面咧，其實佢都會有分唔同類型嘅。譬如有一啲咧叫做頭盤商啦，係淨係做入口嘅啫，係啦。咁你好少零售咧會可以直接買到嘅。咁佢再去分拆咧，去俾一啲批發商。咁我哋叫做二盤商啦，跟住去到咧，我哋去到而家真係門市嗰啲去到三盤商。咁我哋去到一啲門市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除咗做零售之餘啦，佢哋以前咧都做好多嘅酒樓批發，因為以前香港咧其實酒樓啊，老式嘅酒樓咧係非常之多，同埋用茶量都係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咧，因為酒樓好中意咧赊數啊， 哦， 係啊，咁講緊咧可能赊就短就一兩個月啦，即係長嘅一年。半載，甚至乎係啊，有時啲數係收唔翻啊，最慘係。咁我見到有啲老茶行咧，原本咧係由呢一啲嘅供俾酒樓比較多啦，到慢慢咧開始轉型啦，真係做翻多啲零售嘅都有嘅。咁我哋去到呢一啲嘅舊茶行啦，以前咧佢有到唔同嘅職位嘅。咁我哋有買賣手啦、帳房啦，同埋後生，又估唔估到呢三樣嘅係啲乜嘢？ 嗱，帳房就一定係計數㗎啦， 計數啦， 計住有幾多茶葉喺度，買出咗幾多几少入货嗰啲系咪啊？ 系买卖手咧， 系买卖手沟通嘅。 系啦，咁最主要系推销啦，就是、推销员啦，销售员啦。后生又系乜嘢咧？ 后生系咪真系前后个后啊？ 后生仔嘅后生， 后生嗬，负责冲茶。 后生咧，其实咧就系树木嚟嘅，乜都做嘅。 哦，即系打杂。 打杂系啦，后生仔就系、是、后生仔， 后生仔做嘅打杂， 后生仔做嘅打杂。咁当然啦，到喺实际运行嘅时候，未必有时候分工可以咁仔细。其实咧，因为以前嘅茶行咧，好多时候咧，我哋点样讲咧，客人咧好多时候其实佢已经有自己中意嘅口味，所以好多时候入到茶行咧，佢都好直接就我要响铁观音或者乜嘢大红袍咁样，咁佢就已经直接去拣。但系由于我哋可能新嘅一辈啦，未必个个有饮茶嘅习惯嘅时候咧，咁可能入到去你都好不知所措啊！ 即系想试下， 系啦，其实你都可以大胆少少嘅，系啦，大胆少少去问一下，我想试下某某某茶，咁可唔可以啊？咁基本上大部分咧都会冲俾你即刻去试饮嘅。 哦，咁好嘅，即系好似试食咁样。 系啊，其实我自己咧买茶咧，我尽量咧都真系会试饮。我先买噶，系啊，有时候你净系睇个茶叶啦，同闻佢个香气咧，其实你好难去真系分辨呢个茶个口味上系咪真系你想要嗰样嘢咯。咁所以咧，如果可以试饮咧，大家记得要去问一下佢哋啦。 其实最近咧，我都有上网见到有条片咧，我都睇咗好多次，不停睇，就系咩咧？就系一个茶行入边有个伯伯，佢就去包茶叶啊。其实个过程咧好治愈噶，佢系由一扎嘅茶叶点样包到成。 正方形咧，哇，个手工艺咧都好劲噶，其实。 其实系噶，同埋呢一种嘅手工艺咧都开始几乎失传噶啦。咁好好啦，即系而家有啲即系我哋叫文化复兴啦，即系好多后生仔去拍翻以前旧时嘅嘢咧，去分享俾大家睇咧，系真系非常之治愈。咁其实点解会用咁样嘅包装咧？又要讲翻，其实以前咧嘅人咧，佢哋其实冇咁富裕嘅，即系而家我哋好幸福，你可能每个人屋企打开都可能有几包茶叶，即系我呢啲做茶嘅就唔止添啊，真系咁样成个书柜，系啊，就多到咧，有时候都唔知点样处理啦，饮唔晒，你一日讲真，你可以饮到嘅茶个量系有限，系啦，一系就送俾人啦，咁你有啲可以挤嘅，梗系可以继续去储存咯，咁但系以前啲人咧真系冇咁富有嘅，系啊，咁茶咧亦都系真系嗰刻要饮啦，佢先至落街买咁样都有 嘅，即系譬如我听日有客人嚟嘅，咁我就今日落去买定，或者听朝去买咁样， 系啦，冇错啦。嗱，头先讲啦，有啲系一斤斤，咁斤系真系好大包装噶嘛，咁所以 大到几多咧？系咪即系一包米咁样啊？ 嗱，斤咧其实要睇茶叶嘅，因为咧有好多客人唔明白点解咧同一个罐，有啲罐系装30克，有啲罐系装90克嘅茶叶咧，其实系呢个好睇个茶叶个松紧程度，系啦，譬如寿眉嗰啲好大好松散嘅，咁佢同一包佢可能系装紧少多好多嘅茶叶，但系譬如香片啊、宝李啊，佢系紧实啲，同一个手掌攞入去手都会重啲嘅，咁佢就会细包啲咯。咁呢个就要 depends on 你嗰个系乜嘢嘅茶叶咯。系啦，咁头先讲到啦，有啲咧系正方包嘅，譬如有啲我哋大红袍啊、乌龙啊、铁观音呢啲咧，旧时咧佢哋都会用呢一种嘅方法。咁其实系两层纸嘅，两层正方形嘅纸，咁入边嗰张咧系素色嘅，外面嗰张咧系有推广词嘅，就系印咗嗰间茶行嘅茶名啦、商标啦，甚至乎会仲系讲有啲推广词就系、认住呢个乜号就唔好俾人呃咗啦，即系有啲咁样嘅防伪标签之啦。咁佢咧将个茶叶挤咗去之后咧，接咧咁就可以接咗一个正方形，咁、那个茶叶就喺入边咯。 哦，咁嗰啲系咩纸嚟噶？系咪牛油纸啊？ 有少少似牛皮纸咁样，咁外面嗰个就会再薄啲嘅，咁系会有一个印刷喺上面咯。系、以前啲墨水始终冇而家咁话食用健康啦，咁两层纸大家就会安心啲咯。除咗我哋头先讲嘅四方包之外啦，佢有啲咧会系用鸡皮纸嘅，有冇听过鸡皮纸？ 冇听过。 其实你一见到就会，你一见到就会认得噶啦。以前去买菠萝包啊，去买嗰啲面包咧，佢咪有啲鸡皮纸袋住嘅，即系其实系好似牛皮纸咁嘅样，但系薄好多嘅。 都是啡色的， 是啦，都是啡色的，是啦，咁鸡皮薄好多噶嘛，咁牛皮厚好多噶嘛，咁其实鸡皮纸就是那些，其实你一见到你一定认得的，是啊，咁那些嘅纸袋啦，就是不同的， 是不是鸡蛋仔那些啊？ 是啊，鸡蛋仔那些啊，是啊，鸡 蛋仔 那些， 鸡，哦，原来那只叫鸡皮纸袋，好香的， 你有闻过它？ 有啊，我喜欢闻那阵味。 这个是什么癖好来 的？我以为那些叫普通的纸袋味咯。哦，原来佢叫 佢有特别嘅名噶， 我而家又学识咗一样嘢啦。 咁所以咧，嗰阵时嘅茶行老板啦，佢就会因应咧，头先个客人拣咩茶，正如我所讲头先，有啲松散啲嘅，有啲系紧实啲嘅，咁同埋你要几多磅或者系几多斤几多量啦，咁佢就咧会喺个货架嗰度咧就抽出嘅纸袋，咁其实一共咧系有7个唔同大细嘅纸袋嘅，咁就系、会有啲系可能2两、4两，有啲系5斤，咁佢喺个纸袋上面咧，通常咧都会印刷埋佢个铺头名啦，同埋啲特色啦，咁去再包装俾个客人啦。由于香港比较潮湿啲啊，咁尤其是回南天咧嚟紧都系噶啦，你摸落个墙咧好似落雨， 湿 晒啊！咁呢啲纸咧，由于可以吸湿啦，亦都可以挡住呢个湿气咧，防止个茶叶去沾上嗰个空气嘅水分。不过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始终你长期去存放嘅话咧，纸咧都系会比较容易系会潮湿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装一啲譬如保理茶啊，佢需要陈放嘅，其实又冇乜所谓。咁你见咧，佢咪好啲大嘅鐵茶罐嘅， 系啊系啊， 系啦，佢会喺个铁罐入边内边咧，都铺一层呢一啲嘅鸡皮纸咧，等佢咧去吸收呢一啲湿气，咁所以呢一啲都可以话系以前前人嘅一啲智慧啦。 其实系咪唔会装落去玻璃樽噶？ 玻璃咧，由于佢系透明。咁所以茶葉咧怕光嘅時候咧，你擠玻璃咧佢都會比較容易易變嘅。咁譬如有啲人中意用普通塑膠袋啦，其實你長期存放膠咧係都會有陣異味 啦，咁亦都係會令到個茶葉咧受咗呢個膠袋嘅吸味咯。咁近年咧其實反而開始流行用一啲濾袋，係咧一啲密實嘅濾袋，咁但係佢就相對冇咗嗰種古老嘅風味咯。 嗯，好啊，咁聽完呢一集之後咧，既然我都中意飲茶，我覺得我都要去上環揾間老茶行體驗一下買茶係點買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晨光第一线呢继续会有交通天文台，记得翻翻嚟交通天文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最紧要就系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7:07的早上有些射击练习的通告要提提大家的。今日早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又是今日的8点至朝头早8点去到晚上的9点粉岭新围带领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不会塞车的？ 会。 你怎知道？ 因为我听了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嘅晨光交通天文台有我哋交通组嘅 Tiffany， 早晨 Tiffany。 Hello， 大家好。 当然 我嘅 系啊，当然都仲有船仔， 我一定要自己趌一趌出嚟嘅。 点解 啊？我惊你唔记得咗我咯。 你唔会被遗忘，放心。 冇啦，我要刷下存在感。 好，我哋问下 Tiffany 出面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今日嘅交通情况都大致比较畅顺啊，讲讲隧道情况先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比较正常嘅。咁路面情况方面咧，新界区就有少少塞啦。喺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就比较多车，龙尾而家排到去福亨村。咁另外，沙田乡市会路交汇处嘅新交通安排已经正式实施咗噶啦，除咗专利巴士之外，所有车辆不得由沙田乡市会路去沙田站方向的第一个路口左转入沙田市中心的巴士总站。驾驶人士使用新交汇处的时候呢，请留意相关的标志指示啦。另外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的慢线封闭。另外青屿干线都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下层行车道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就是这么多啦。 嗯，那仲有没有什么都要提醒下大家的呢？最近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玛丽医院公共交通实时到站一览通呢，近日就开始投入服务啦。那这个咁长的名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它有一个指示牌给你，那它就是一个电子显示屏啦，就可以给大家看到呢小巴啦、巴士啦，同埋呢一个南区复康专线呢嘅未来一至两个班次呢係几时到达呢个玛丽医院㗎。咁呢其实佢嗰个牌嘅位置呢就係呢一个玛丽医院 S 座地下嘅交通交汇处、即係呢最多人排队嗰个地方，即係可能大家去到嗰个位呢就会见到好多小巴嘅人龙啊，或者係一啲巴士嘅人龙啊咁样啦。咁所以呢其实有个显示屏呢就真係会方便好多，俾大家睇到哦几时呢有巴士到，可唔可以去一个厕所先跟住先再出去坐巴士呢咁样囉。 嗯，都好喎、我觉得呢、這、一个有呢一个嘅显示器係咪呀？ 顯示器，因為咧去醫院咧有陣時，譬如小巴你要探完親戚咁樣，或者探完朋友落去嘅時候咧，有陣時真係會覺得啊。行落去好啊，搭的士好啊，定系等小巴咧？咁而家有咗呢个显示屏，就可以俾自己有多个预算啦。 系啊，同埋咧，嗱，巴士咧系易有嘅，即系巴士嘅 app 啦，或者咧有好多巴士站本身已经有显示屏，但系小巴呢样嘢咧。我成日都覺得係變幻莫測嘅，即係你要估佢幾時到啦，佢會唔會到咧？然後我係永遠佢即永遠係就係寫個班次咩十分鐘至二十分鐘咁樣，咁實際上幾時到係唔知嘅，係難啲預嘅。咁所以有呢個小巴嘅顯示屏咧，呢個都 OK 幾好喎。 嗯，係啊，同埋咧佢有埋呢一個南區復康專線嘅到步時間。咁其實呢一個專線咧係。俾一啲方便一啲喺南區區內行動不便嘅居民咧，可以往返醫院，即係可能係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咧，佢哋可以搭翻呢一條專線啦。咁其實佢唔係淨係去瑪麗醫院嘅，佢去其他嘅醫院同埋復康院都有嘅。咁但係有呢一條線嘅時候，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咧，佢哋都係即係可以坐得休息下先，就唔使去排住隊先咁樣咯。 哦，咁使唔使預約㗎？呢啲唔使嘅。 佢有六條線嘅。咁咧，其實佢五條線咧就係主要係一啲恆常啲嘅班次啦，咁但系佢有第六条线咧，就系主要服务一啲呢啲循环服务路线咧，佢唔服务嘅地方咁样咯。咁嗰条线咧就要预约嘅。咁另外嗰五条咧，就朝头早七点几开始咧已经有得坐噶啦。 哦，咁都几好、啊，即系俾大家俾自己知道啊！即系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可以即系上翻一啲嘅网站啦，可以了解得到究竟几多点有班次咧，我可唔可以使用呢一个嘅班次咧？咁我觉得都唔错，有多啲呢啲唔同嘅，即系叫做方便。大家系咪？ 系啊系啊，佢有未来嘅班次啦，亦都有呢、佢亦都有咧嗰个预约个方法噶，咁所以大家咧都有得睇翻未来嘅班次咁样啦。咁另外咧，其实收到一宗比较新嘅交通消息噶，想同提翻大家，东涌道近石门夹道嘅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就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咁我讲多次先，东涌道。近石门夹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就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 好啊，今日唔该晒 Tiffany， 咁咧天气方面咧，我哋都有船仔出咗去，船仔早晨。 早晨啊 ，Vicky， 嗱，今日咧冻冻地，我觉得呢两日咧，寻日开始咧，我可能已经觉得有少少冻咗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又觉得再冻咗少少， 凉咗啲啊，系咪啊？ 系啊，而家适宜翻咧，系着即系唔系再着背心啊、短袖，反而着啲好薄好薄嘅衫，但系长袖咧，咁就应该啱啱好嘅。咁如果系去到一啲风大啲嘅地方或者新界嘅地方咧，咁你就可能着翻件风褛咧，咁就应该系完全啱晒噶啦。 咁就最紧要系保暖啊，唔好冷亲啊，因为有阵时咧呢啲时间啊，好容易咧忽冷忽热咁样咧，好容易涉亲啊，嗬。 是啊 ,exactly, 冇错，就是因为呢春天呢其实你个感觉就是啲细菌好多啦，然后个天气呢突然间又好冻啦，突然间又好热，咁就好似而家咁样啦。咁而且呢仲要成日无啦啦落雨啊，但是又有时唔落，好似今日呢就天阴阴，咁但可能呢迟啲会落雨嘅。咁呢个时候呢好容易就是会感冒啊。我哋咧，如果中医讲咧，就叫做风邪盛行嘅季节，咁就好容易咧，令到我哋有感冒嘅，因为个气温同埋个湿度咧，令到我哋个身体本身嘅调节功能咧系加重咗嘅。咁如果我哋本身嗰个免疫力咧系唔够嘅时候咧，就好容易病噶啦。咁究竟可以点样做咧？或者有咩分别咧？其中一种咧叫做风热嘅感冒嘅，喺中医角度嚟讲，风热咧就系一啲风热嘅邪气所引致啦。咁个特征。就是你会头痛啦，你会喉咙痛啦，出汗的时候你会觉得好似唔好畅顺，发烧、鼻塞，或者咧最紧要睇到啲乜咧就系啲痰啦。你个痰或者鼻水咧系呈现黄色嘅，咁多数就系风热啦。咁另外一种咧就系风寒，风寒咧就系讲到明啦，就系风寒嘅邪气所引起啦。譬如一啲天气冻，即系好似今日冻翻少少咯，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哋就冇做翻好啲保暖嘅措施，或者冻一冻涉一涉亲啦。咁个反应咧就系你会发烧啦、怕冻、头痛、四肢关节酸痛。鼻塞有一啲痰，同埋嗰啲鼻涕咧系呈现一啲透明状态嘅。咁针对呢两样嘢咧，其实你又可以饮啲乜嘢去预防，或者我当我真系有啦，咁点算咧？或者比较容易有咩咧？咁第一个咧，大家可以试下咧，就系呢一个叫做桑菊 銀花薄荷茶。咁咧就係清熱解表嘅，係啦。咁、如果你本身係體質比較偏熱嘅人咧，通常就好中意飲熱嘢啦。然後你面色比較紅潤或者聲大氣粗多啲咧，中意涼下個，即係好驚，好中意涼啲嘅，咁你就可以試下啦。咁、其實咧就係桑前桑葉兩錢啦，銀花兩錢，菊花三錢，甘草一錢，然後薄荷一錢嘅。咁就將頭先我所講嘅所有材料洗乾淨之後咧，再加翻500毫升嘅水。咁然后呢再煮返10分钟加入埋薄荷焗返5分钟。咁、当然啦啲药渣就唔好要啦吓，咁就当茶饮。咁呢其实係几舒服嘅。咁另外呢就係、可以试下呢一个霍配薄荷茶啦，譬如有用一啲霍香啦、佩兰啦、薄荷等等。咁又係将佢加500毫升水啊，然后煮滚10分钟呢加入薄荷，咁你再焗5分钟呢就当茶饮，咁就好好㗎啦。 咁其实呢最紧要系每个人身体因人而异啦，即係喺呢啲忽冷忽热嘅时间呢，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唔好饮冻嘢啦，饮暖水。饮啲温水咁咪最好啦，咁同我哋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好冇？ 好啊，今日咧有今日咧系，咦，唔好意思，开唔到，不如你试下睇啊。 好，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6度，会吹和缓嘅偏北风，而稍后东风咧亦都系会增强噶，亦都展望啊风势啊，听日啊会颇大嘅，日间就会干燥，而随后咧几日嘅时间咧就会有翻阳光，周末咧仲会炎热添，而家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7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属于低，是属于二的水平。现在以下下来我们听听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继续咧就系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协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早晨， 早晨啊，大家早晨， 大家早晨。咁啊喺今日朝头早咧，想请教一下 Ringo 好多嘅事情，特别系我哋嗰啲叫做司机啦，即系我哋揸车嘅份子咧，嗰个嘅手势。手勢嘅問題。咁呢樣嘢咧，要追溯翻幾時咧，就係喺我學車嗰陣時啦。嗱，老實講啊，我係我揸車都已經有十幾年、十幾二十年嘅時間噶啦。話長唔長，話短都唔短啦。咁我真係唔係好記得以前咧，啱啱考車牌嘅時候咧，佢叫我嗰個嘅正確嘅做法嘅。咁但係係啦，咁譬如係以前我記得考車牌最難嘅其中應該係斜佬開車。斜佬开车系啦，以前啲车咧，即系我唔系棍波牌嚟嘅，自动波嚟。咁但系佢都惊你留后，咪留后唔知扣分又点样噶？ 系啊， 系啊，危险。咁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嘅咧，就系停车啦。咁停车，我突然间谂翻啦，而家我哋停车泊车嘅时候啦，有阵时我见到啲车房嘅手势都系佢就咁摆咗个 P 牌，咁啊平地嚟嘅，摆咗 P 牌，跟住佢系行噶咯。咁我咧有陣時我就會拉手，我中意拉手掣嘅，好似壓感覺上好似卡住架車咁安全啲。 冇錯。 咁但係我突然間諗下，我應該係 P 即係撳咗個泊車嗰個 parking 嗰個先啦，先拉手掣啊，定係拉手掣先撳 P 啊？定還是我又有聽過一個講法，我唔知今日即係都要請教埋 Ringo 就係、我有聽過一個講法就係、要去咗個 N 波先拉手掣，跟住就再推個 P 嘅。我唔知道网上边嗰啲视频睇到定系点样嘅，咁啊又有好多讲法。今日好啦，咁啊等 Ringo 同我哋咧揭开个谜底啦。 OK， 你正话讲嗰啲咧，你就一定系学自动波噶啦。 系， 如果你咧系学棍波，一定系拉手掣啦，冇得倾啦。OK， 嗱，咁其实咧系一部车正确停车咧，其实系关乎好多样嘢嘅。当然就车咧个安全啱唔啱先，即系佢唔好留前留后啦。 系啊， 咁同埋咧，有时如果你唔适当咧，可能拉手掣先啦，或者系入 P 波先咧，其实就会影响咗架车嘅一啲零部件嘅寿命。啱唔啱？ 我就系成日，我成日都有呢个迷思噶，因为我觉得我嘅步骤错咧，有机会嗱架车都冇问题噶，架车都系继续用嘅。不过系会令到架车某一啲嘅情况就容易出问题，我系有呢啲迷思喺度嘅。 唔系呢个系事实， 事实嚟添。系今日好彩有你喺度。 好啊，嗱好啦，咁咧我首先咧要讲一讲手掣 吓， 同埋P 波 系 系啲咩嘢先。 好啊， 手掣大家都明白啦，一定系我嚟拉住架车咧，就唔使留前留后，啱唔啱？系啦，咁但系要记住，手掣咧通常咧你一拉上咧。 大部分99.9%咧，都係拉死後面兩個轆嘅啫。 後邊 同我哋腳掣唔同嘅喎。 電車會唔會唔同噶？個手掣 嗱，腳掣咧一踩咧係四個轆一齊嘅， 係 停車 啊。 但係手掣咧就一拉咧，只係拉死兩個轆。 哦， 明唔明啊？咩意思？ 哦，咁樣嘅原來 係啊。譬如而家車行緊嘅話咧，你一要停車踩腳掣，佢咪四個轆停啦。 係啊，係啊。 但是如果你拉手掣咧，架车仲行紧咧，你一拉咧，只系拉死后边两个辘，前面两个辘仲系行的，你会唔会点啊？咁一样咧，即系话有机会咧系损坏嘅手掣，明唔明？ 明白，明白。 啊，咁同四个辘停定，同你咧拉手掣嘅时间咧系拉住两个辘，有啲唔同啦。 哇！ 咁、啊、呢个咧你要记住啦，好啦。咁第二咧，如果個 P 波咧，我哋叫泊車嘅檔咧、大家呢個明白咧、其實佢係點解會有 P 波咧、？P 波嘅意思咧，波啊嘛，即係波段啊。咁即係話喺個自動波裏面咧，有個叫 parking 嘅 gear， 你拉死咗咧，佢就將裏面自動波嘅波瓦咧係鎖死咗。咁當然啦，如果停得架車最穩陣，最穩陣咧，就係、是、一定係。入翻個 P 波，因為點解佢最後咧係鎖住咗成個波箱嚇。咁嗱，呢兩樣咧，大家要明白嗱，你有個 concept 手掣啊，拉死就是、拉死後邊兩 個碌， 入個 P 波就係鎖住個波箱。 所以咧，阿 Ringo 呢個咧 嚇，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是、你個 handbrake 個手掣咧，佢係好機械，好 mechanic 咁樣令到你後邊嘅碌咧就鎖住咗嘅。 冇错， 如果个 P 嗰个咧，佢唔系搞你个辘，佢系搞你个波箱，佢锁住咗你个波箱， yeah. 令到你冇办法去到移动架车，所以佢用咗两个唔同停车嘅方式，去到更加确保架车系可以停喺度稳阵嘅。 系啦，嗱、好啦，咁拉手掣咧有好处有唔好处噶，可能大家都冇听过啊。 我冇谂过有坏处， 系啊，亦都有好处有唔好处噶、好啦，嗱，咁手掣咧。那個好處咧，佢就可以好快脆咁一拉手掣好快咁、一拉咁架車咪可能會停低。如果特別係停低咗慢車嘅時間，你一拉手掣咧，其實架車都會停嘅。咁、但係不過咧、最主要當然啦、如果喺斜路嘅時間拉咗個手掣咧、就防止架車留後啦。 係啊， 但係你要記住喎，手掣咧始終我哋叫 mechanical， 拉緊咧有個局限，你可能。拉的时间嘎嘎嘎嘎嘎嘎以为拉死了架车不动的、但是呢如果是出面有些震动、或者架车呢是很斜的斜路呢、它有机会呢拉不死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当你一落车呢因为你有一个人移动嘛那它会褪头咯、记得呢拉手掣呢第一要拉紧、第二呢就是说记住上斜好落斜好、其实架车要停定才会拉手掣如果你的车未停定拉手掣咧，佢就会将嗰个手掣嘅我哋叫刹车片咧磨损咗。一定要停定晒先至拉手掣。咁呢个咧一个好嘅做法。咁所以佢有好处，好处嘅话咧好快啫。但个唔好处咧有机会磨损，同埋如果拉得唔实嘅话咧，架车就会留前或者留后啦。好啦，咁如果个 P 档咧、又有好处又唔好处。嗱、个 P 档咧就话。当架车停咗喺度，斜路不论上车或者落车，佢就唔需要惊咧，就话啊好耐之后咧，你个手掣系拉唔死咧、就会漏前或者漏 P 榜你一入咗咧，长时间咧佢会 lock 住咗个波箱，所以咧 P 榜咧即系叫个 P 波咧系会稳阵好多。大家记住，如果架车未停定，你入 P 波，你有冇试过？ 未停冇，我唔敢啊！呢啲我惊架车坏， 千祈唔好事。因为如果车未停定咧，不论前同埋后咧，你一入 P 波咧，成个架车系挫嘅。因为点解？佢即刻将个波压锁死咗。 哦，咁如果 架车仲系 move 噶嘛，仲系喐紧噶嘛，佢所以咧成架车挫。有機會咧損壞咗你嗰個波瓦，嗱呢個咧大家要留意。 咁如果我有個假設，就係假如我架車係行緊嘅，行緊嘅時候可能唔小心撞到，我咁講啦，都冇乜可能唔小心撞到，去入咗個 P 嘅，咁架車出現嘅情況係咪會拱拱拱拱拱拱拱，跟住就又未必停到，但 都唔係拱拱拱啦，拱一下，咁架車都會停低，但個波瓦咧 可能已經磨損咗啦。 哦，咁樣， 共嗰下就已經有機會磨損咗。 嗱， 正確嘅停車咧，一般咧，大家你記住，一般一定係用腳掣，慢踩停架車，先拉手掣。 嗯，知道。 架車停定曬之後咧，就入翻個 P 波，就唔需要再入 M 波啦。N 波嘅意思嘅话咧，即系话你架车仲系喐紧嘅，你入 P 波咧，架车就会 lock 咗喺度噶嘛，咪拱一声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做得好咧，就话哦，踩脚掣，咁架车慢慢停低，好啦，拉手掣，拉紧噶咯，好啦，拉紧嘅手掣之后咧，一入翻个parking， 咁呢一个咧系一个正確嘅做法。 哦，我仲喺度即系睇到网上面有啲人讲，就话你停低咗架车。又话咩入咗个 N 波，跟住先拉手就话架车冇咁伤，我听过呢啲嘅讲法。 哦，呢个咧就系对于停车嗰个安全唔够啊，即系你入 N 波嘅时间，架车都可以留前留后嘅。 系啊系啊，冇错，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嗱，记得踩脚掣，架车停定咗，拉手掣，拉咗手掣之后咧，你就可以直接咧挂落 P 档啦。P 档之后咧，咁你咪松开脚掣，咁架车系好牢。故咁咧就停咗喺就斜路上高啦。 哦，好啦，咁我就想知道咧，譬如 handbrake 啊呢啲咧，嗰、那个嘅寿命，譬如我拉上格格格格咁样，咁佢有冇话我拉得多嘅，或者用得多嘅，又或者我唔用得耐嘅，咁、 okay. 佢又会唔会老化呢啲问题咧？ 会噶，嗱、咁所以咧，好多时咧，你记得嗰阵时喺北角咧有架小巴 入 口啊， 记得， 佢个司机就系以为拉咗个手掣，但系拉得唔够紧，咁通常咧拉手掣咧，你喺停車嘅時間咧，盡量拉一拉嘅時間咧，其實如果乜嘢為之標準咧，你試下踩實個腳掣，一拉起嘅時間咧，可能係格格格格格格格格格，哦，去到第七、第八格嘅。但係咧，如果你一拉，譬如四格，咁嗱好明顯啦，其實佢係七至八格先係拉緊啊嘛。咁如果你拉格格格格格，咁咪就變咗咧，就係未拉實。 哇！有咁多格噶，原來七至八格都有噶。 有噶， 我冇懷疑添。 記住，記住咧，拉手掣就唔好拉到咧拉，因為點解你拉嘅時間格格格格，但鬆手就係要撳一滴嘅，知唔知啊？ 知道呢、這個知道。 release 翻嗰個齒輪咧，咁啊鬆開。咁所以咧，一般咧就話唔需要拉到最後嗰格，但係最尾嗰兩格係好重要啦。如果你係要喺斜路上高嘅時間， 明白。系啦，最后一条问题啦，想问埋 Ringo 咧，就系而家有啲譬如电嘅 handbrake 噶嘛，电子 handbrake， 咁其实佢哋嗰个咁，我有啲咩特别留意咧？咁佢冇格格格格噶咯？ 系啊，嗱，而家啲车就系嘅自动化、电动化好多，咁所以如果你电子 handbrake 咧，好简单嘅啫，一样嘅做法，踩住手掣，好啦，跟住咧你就揿个我哋叫做电子嘅 handbrake， 或者有啲系踩啦，有啲系揿。咁你一撳呢佢就冇格數㗎。咁佢呢就係用一個電子嘅 sensor 呢就將後面嘅兩個尾碌呢自不然好似拉手掣咁拉緊咗。佢就唔會有格格格格格。咁呢個呢就幫助到呢你嗰個準程度。 哦，係呀，佢有一下聲啦嘻咁樣啦。 係呀。 係呀。相當之好。得閒呢又搵阿 Ringo 呢可以講下呢啲即係揸車上面嘅一啲嘅手勢呀，有啲咩譬如 對車好唔好啊，有啲咩注意呀、啊。非常之好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Ringo， 下次再傾。拜拜。 Oka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一连五日访港，在尖沙咀码头泊岸，免费开放俾已经预约的公众和团体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雪龙二号访港意义非凡，期望香港青年把握机会和国家顶尖科学家交流。国家海洋局局长孙舒妍相信今次活动可以激发香港青年对探索极地的兴趣和热情。 全国侨联前副主席卢文端话：垃圾收费引起广泛社会争议，先行先试的乱象反映社会未准备好，建议政府重新考虑是否押后或者完全停止。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认为，当局现阶段应该尽量提高先行先试的参与率，之后向议会汇报结果，交代下一步决定。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认为，不适宜现阶段将计划判死刑，期望市民做好先行先试。警方昨晚在元朗拘捕了一个13岁男子，涉及危险驾驶、无牌驾驶等7宗罪名，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早前留意到网上片段，显示一个男子上星期五先后两次在元朗区驾驶一架怀疑电单车，分别在青山公路元朗段和水车管街行驶，并且在马路和行人路上穿插。在青山公路元朗段行驶的时候，后车上亦都再有另一个男仔，经调查之后拉咗呢一个男仔。北美洲部分地区在本港时间凌晨观赏到日全食，属于全食带第一个主要观赏点的墨西哥海滨度假小镇马萨特兰，有数以千计的民众聚集在海滨长廊上，并且戴上防护眼镜。当太阳被月影接近，天空变暗的时候，现场有乐队演奏《星球大战》电影主题曲，而达到日全食的时候，现场人群爆发出欢呼声、掌声和口哨声。而在纽约北哈德逊的民众在观赏到日全食的时候亦都兴奋尖叫。这次日全食的全食带从大洋洲东部开始，经过太平洋东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东南部，在大西洋西北部结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一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东涌道近石门夹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驾驶人士要小心啲啦。另外，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儿童医院嘅位置。另外，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马湾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下层嘅行车道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私隧去九龙方向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君，小孩。 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啊，你是电台节目主持？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嘛，申请成功的话我都可以做主持的。 不过要制作一个电台节目，识错声是未够的，你识不识其他广播技巧先？ CIBS 广播技巧工作坊，4月27日星期六下午3点，港台电视大厦，有我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主持黄天怡同你一起分享我做节目的经验。 咁正， 到时仲有专人教你点样申请 CIBS， 而家就登入 CIBS.RTHK.HK 报名参加啦。 CIBS 人人广播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024数字经济峰会以自创无限、成就可持续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智慧城市的变革力量，探索尖端科技及创新应用，怎样重塑城市面貌及现代数字经济。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喂喂，早晨7:38，船仔同埋 Vicky 辛苦晒你哋啦，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早晨唔辛苦，好乐、啊、意嘅， 好乐意。今日咧起身咧有啲难度，点解咧？好似又系嗰啲啊，春眠 feel 咁样啦。正所谓春眠不觉晓，处处问啼鸟，系啦。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呢、這个就系、是、即系经典嘅诗句啦。 系 你系咪想讲出自边一位诗 人嘅手笔？我谂一谂，我惊我读错， 我都惊， 系我等紧， 我都惊、哎、你一越嚟越醒目啦。 系 啦，嗱，识背又唔使讲晒所有出嚟嘅，总之冇背错啊，叫做。同当年嘅中文老师有个交代啦，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最高气温大概26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啊，稍后咧东风就会增强啦，展望咧明日风势都会颇大嘅，日间咧就会干燥啦，依家23度气温，相对湿度74%，同船仔同埋 Vicky 讲下咧，喂几份报章啊吓、 嗯， 除咗呢、這個嗰架船啦，嚟香港之外啦，咁另一個要聞咧就係的士申請加價，係啦，加幅咧超呢個11年嘅新高喎、哦，綠的同埋藍的咧劃一都28蚊啦。我覺得綠的同黃的一陣再講啦，即係個收費合唔合理，因為佢哋都係服務新界區域啦，同埋離島區域嘅一啲的士啦。哇，紅的起標32蚊， 哇！ 32蚊真系肉赤咧！嗱，问下两位小市民先，我都系嘅，我小市民得嚟大少少，比你哋大啲，我大市民。好啦，两个小市民年纪又少啊，可能喺社会个收入都唔会话超级多啦。Vicky 同埋船仔，你听完呢一个话提议或者动议加价，个感觉系点啦吓？ 我真係會寧願早少少出門口咯，即係對於我住喺大西北嘅人嚟講，即係如果假設真係去到最後一刻冇得揀嘅話，我諗先至的士啦、都真係因為覺得貴啊。 係啊， 係啊。 咁啊，船仔咧？ 我對於呢個每一日都要搭的士翻工嘅市民嚟講咧，我嘅心就沉咗一沉嘅。 孔小姐係市民，孔小姐，你有咩睇法？孔小姐， 你係搭紅的嘅喎，係咪啊？ 係啊，因為一定要過我五點，即五點要差唔多起身啊，翻嚟咧，咁真係冇車喎。咁所以咧，佢咁樣講咧，我就係冇選擇底下咧。都要硬食噶啦， 系咁嗱睇翻报章嘅报道啦，咁啊记者都做咗啲叫做州处嘅访问啦，咁啊去咗铜锣湾啦、上环同埋大埔墟咧，就了解市民对加价嘅反应。咁啊有报章嘅记者形容啦，有一位叫江小姐就指出啦，虽然咧对的士咧加几蚊咧就冇乜太大感觉噶啦，但系咧近期咧的士涉及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咧经常嗰个拒载啊个情况都继续系严重嘅咁样。咁反而佢就觉得一啲呢度就讲呢个网约车平台啦，我估大家都知道㗎啦，不过就唔鼓吹唔鼓励啦，甚至乎有即係乘搭违法啦或者驾驶违法嘅一啲风险大家就要知道啦。咁但佢都话反而嗰、那个平台就更佳喎。咁记者就问啦，话点解嘅咁样。佢起碼唔會拒載先啦，咁樣咁啊，又嗱，佢唔好話啱唔啱，佢道出咗市民嘅心聲。嗱，呢個就係市民嘅心聲啦，係啦，咁純粹係咁樣嘅，即係我都係讀翻出嚟。咁我估大家生活喺同一個香港，都好明白嘅一樣嘢。嗱，我唔知你有冇試過俾的士哥哥拒載啦，我就真係體驗幾多，因為有陣時咧喺對面海工作咧，你唔係下下都揸車啦。第一咧。搵位泊車難啦，第二想慳翻少少錢，有陣時對面海即係港島區啲停車場咧，真係成$38一個鐘起跳㗎， 真係貴 啊！ 你講緊泊三個鐘咧就$100+㗎啦，咁你泊六個鐘咧就$200+，$200係咩概念呢？就係、是、理論上咧香港咧由 A 地方到 B 地方大概都係$200+，咁所以。都系难搞喎，但系喺香港岛嗰度咧，经常咧截车翻翻嚟九龙啦。咁依家今时有咩重要啊？西隧咧已经系平咗好多噶咯，即系冇以前成$70+咁贵。我自己咧就住西九龙嗰边啦，咁通常喺湾仔或者中环截车咧，所有的士哥哥咧都依然系唔过海噶。 嗯， 到最后就要用一啲方法咧，佢哋先肯过海咯。系啊， 用一啲方法， 系啊，咁嗰啲方法都系唔好嘅方法咯，系啊，唔好嘅方法咯。咁冇真系有阵时你即系成身咁样攞住左手一袋右手一袋，或者都好礼计嘅时候，寄望的士司机就系帮手车车过海咁样。咁有啲好啲嘅，即系我必须讲有啲的士司机，就算佢唔过海嗰啲，佢都会指你话，喺前边嗰个的士站车过海噶，你喺嗰路啦咁样。咁好啦，我唔识路咁样，系咪先？正所谓 系啊， 咁你唔知掟，你唔知掟，咁我咪去嗰度咯，系咪先？咁去嗰度搭到就 OK 啊。但系有一啲就一上车就话唔识路唔去咁样，咁其实你唔可以唔识路啦。 而家系有电话噶嘛， 同埋你考牌，你唔系 suppose 要识晒所有路，你先考到个牌嘅咩？ 嗱，又唔系有啲细路可能真系唔识嘅，或者记唔到啲街名，细路嗰啲即系短途嗰啲咧，短街啊。咁但系你话而家其实都好先进方便啦。 咁我有一次咧就用一个方法，咁你一定会话喂咩系某啲方法？哦，讲清楚佢系咪违规？唔系噶。我上去同佢讲，我行家嚟㗎，我教你揸。跟住佢又冇声出囉。 哦。 我话行家嚟㗎，我都有的士牌，我教你揸。係呀。跟住我就真係教佢揸。咁你讲真，你喺湾仔，你兜返出出面龙和道嗰度啜啜声去西隧，你一出就係我屋企啦，係咪呀。我梗係可以教佢揸啦，就算系咪得。即係你会要用呢啲方法啊，先可以令到嗰个的士哥哥 载你 去屈信。去肯载你，而你系俾足车资啊，即系几难受。如果有好多游客，喂，其实 游客真系唔识噶， 去唔去啦？咁你当你香港好努力讲紧日夜都缤纷啊，或者我哋同舟共济推动经济嘅时候，你遇到两三架呢一类嘅的士嘅时候，真系比较难搞咯。我都明白，我都明白，即系每次上亲的士，有啲的士好嘅的士哥哥都会讲话：，哎呀，系啊，其实我哋又冇乜一个好整合嘅团体，咁所以 叫做有啲俗流都明白嘅，或者叫做樹大有枯枝都明白嘅，害群之馬都明白，佢哋都係分別用呢三個字去形容㗎。佢哋的士業界人士都係用呢三個形容詞，就係、是、有啲俗流，有啲害群之馬，同埋有啲咧樹大有枯枝，我哋自己唯有自己做好自己啦咁樣。咁我欣賞，我欣賞呢啲的士哥哥嘅咁樣。好啦，咁啊又問下Vicky 同埋船長，你有冇呢一類嘅體驗咧？ 其實都有啊，特別咧係帶狗狗啊，即係記得之前都有講過。其實有好多都唔係好願意，即係我都願意俾一啲嘅動物收費啦。因為其實而家嗱睇翻而家啦，而家其實咧每隻動物又或者鳥類收費咧，無論係市區的士、新界的士、大嶼山的士咧，都係5蚊嘅要俾多。咁其實而家加幅咗咧。就是新界的士同埋市區的士會加多2蚊，即係7蚊。 係 係啦，每隻動物就7蚊，然後咧大嶼山咧就加3蚊、8蚊咁樣啦。咁其實呢一啲費用咧，我覺得如果我願意俾你願意再嘅話，我係好樂意俾。但係如果我願意俾呢啲費用而你都拒載咧，咁我就覺得唔係咁合情合理啦。 係因為其實睇翻好似加冇耐啊嘛，即 係 呢個。呢、这個就係咯，即係你話2022年嗰，我睇翻2022年就加過一嘢，咁你依家就 我記得好搞笑，因為咧，我喺廣播道樓下啦，的士站咧，見到我同學，就係、是、exactly 訪問緊加價的士， 的士， 我就為咗呢位同學咧，我就話得啦，我做訪問啦，咁樣上過一次新聞， 就 係講加價。 市民孔小姐啦， 市民孔小姐， 當時你嘅説法係點嘅？市民孔小姐， 我會答少啲嘅， 係你會答 結論咧。是真的纯粹就是由地铁站上港台那程的士呢，我真的没有再搭了。变了搭小巴。 变了搭小巴。除了紧急的情况。 没错了，但是呢变了做朝头早由我家搭回去港台。 喂，今次又未覆盖到嗰啲短加长减啊，长减短加嗰一类啦，纯粹单单依家我睇报章报道就係个起标啦，个收费就加咗个起标费啦咁样。咁就算係短加长减长加短减呢一类，其实实际都系加啦，实际都系加啦，即系我哋有阵时做市民，我哋避免唔到下下都系搭短途嘅，或者下下都搭长途嘅咁样，即系好似船仔咁，正正就系一个市民啦，佢亦都有短途嘅需要，就系包括喺大埔翻嚟广播度啦，同埋短途嘅需要就系喺九龙塘嗰个火车站，我哋讲咗20多年啊，改唔到口啊，地铁站啊，港铁站啊，系啊，咁搭上嚟啦，系嘛，如果唔系就要搭嗰个小巴仔29A、29B 咁样啦，我冇记错啊嘛，系嘛，我都比较多年。冇搭呢个车啦吓，咁啊，所以呢一样都系实际上都令到市民有少少觉得争啲啦，因为你加冇耐咁样，同埋大家都知道依家的士嘅成本，你入气啊嘛，你入气啲气冇乜贵到，你就唔好下下都转嫁落去俾啲市民，同埋依家好多电能车噶嘛，电能的士其实你都系讲紧充电啫嘛，咁你充电就唔牵涉话喂油价上涨啊，成本上涨啊，车租上涨系嘅，明白车租上涨嘅，咁但系与此同时你冇入气或者你用咗电能的士，嗰度又系咪相对有个的士嘅成本嘅缓冲啦？嗱，唔知道，我哋自己唔系揸的士嘅，我哋真系唔知的士哥哥可能真系有苦自己知。咁但系究竟加咗价个服务质素可唔可以提升咧？我有搭过啲好啲嘅的士朋友嘅，或者的士哥哥，有啲咧就一上车嘅时候咧就问你插唔插电啊咁样。 哦，系啊， 好 sweet 喎。 咁呢啲好好喎。 一句说话咧，直接话俾你听。我有提供呢个服务嘅，你可以用可以唔用，而且背后系带嚟少少嘅关心。 系啊，同埋而家多咗好多疫情之后咧，佢系直情嗰个司机位后面咧，系摆咗个篮，有齐晒所有湿纸巾啦、 消毒用品、 消毒用品啦，加埋呢个叉电器啦， 系啊， 一应俱全。即系呢啲话，我就会觉得啊，个司机都几有心。 系啊，同埋有阵时见微知著啊，就系、是、你有阵时录紧啲 WhatsApp。嘅嘢嘅时候咧，即系录紧啲短信嘅时候咧，佢会调低自己听紧个收音机、或者调低个音乐咧。咁我自己觉得我都 appreciate 嘅，即系我好欣赏呢啲举动咯。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即系明明我唔倒马嘅礼拜三我上架的士就，哇！你一开闸嘅时候咧，有只马仔孔逸船咧漏闸，另外一只林永仪咧就抢头放啊吓，边个几边咁啊，即系。 其實都幾 annoying 啊嘛，即係你係架的士係你嘅，可能你買咗添，個的士牌都係你嘅，你係的士大哥，你真係話曬事，停就停，得就得，但係你都要顧客乘客嘅需要啊嘛。 係啊， 咁所以希望有關方面嗱，即係錢咧，還掂都係要用噶啦，但希望有關方面可以聽到之後啊，有所改善一下咧。 艺术一般没标准，全凭这个审美，不中就不中。很多事毫无道理偏情感， 自问长得极标准，行为做过测试极讨好太重，竟不吸引你相信，怎靠理论止痛？多巴胺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扎花，装甲的心都软化。 但递上鲜花的角度与偏差，亦算得科学提拔。 若计不到，可变成放烟花，用你作等待情话。 相恋很化学， 只需找个偏网家， 酸碱怎去度？ 心感相处的优雅， 混合时调错吗？随时爆炸， 同步调探过吧？ 只识统计学。 艺术一般没标准，全凭这个审美，不中就不中。很多事毫无道理偏情动， 自问长得极标准，行为做过测试极讨好太重，竟不吸引你相信，怎靠理论止痛？然而无论对方艺术或理科，错的开始难明，是对的恶补都不用。一想见已自然，出于善作中无人面，配对成功。 全释爱情不太痛，然而若够可爱，可闭目相信这分歧。 光第一线，船仔。 咁讲完的士啦，又讲下呢一个飞机啦。 好啊， 嗱，头先呢一个的士咧系地下嘅， 系 原来内地嘅低空经济咧，真系发展得非常之蓬勃啦。 系啊， 而家有咧空中的士抢客啦，讲紧个成本咧系讲紧每公里$3人仔嘅啫。 系啊， 咁即系话我哋譬如啦，由蛇口往返呢个珠海咧，只系需要20分钟。咁、但系每公里嘅成本大概$2-3，大家可以计到条数啦。系平得嚟咧，成个体验又几特别，即系你想象下，好似科幻电影入边咧，咪有好多嗰啲无人机飞嚟飞去嘅、然后我哋 exactly 而家就有啦，就系、是、坐喺上面嗰、那个。 系啊，真系好。叫做物盡其用啊！呢樣嘢真係必須讚賞內地方面嘅科研啊，或者個科技發達嘅成果啦。即係船仔一陣會補充更加多資料啊！嗱，如果你聽緊收音機話，喂咩空中的士啊？咪即係除咗咪即係飛機，係咪空中巴士啲 friend 啊？因為大家即刻喺度諗噶嘛，我哋香港根本未見過世面咧，即刻喺度講，喂係咪 Airbus 啊？即係咪講緊嗰啲737啊？係咪其實飛機嚟噶？你可以咁理解，不過佢嘅飛行高度咧就唔係大家一飛。 就好似赤立角咁高嗰啲飛機，咁佢就類似中空啦，即係你就當最高嗰層上格床、第二格床同埋下格床先係的士，咁咪中間嗰格床咁樣，咁就可以用咁嘅叫做升空高度去理解咯。咁船仔交俾你多講少少。 係啦，咁低空經濟咧，通常都係指距離地面1000米以內嘅空域，咁你計一計。嗱，我當有一對門兩米啦，咁樣咁即係40多層樓，係啦，差唔多咁樣啦。咁另外咧，就伸延到3000米到4000米咧都 OK 嘅，但係係一啲指定嘅區域。咁譬如我哋可以點樣用呢啲空中的士咧？包括一啲物流啦、運輸等等嘅。咁成個嘅低空經濟咧，去到2025年預計啊，都可以去到1.5萬億元啊。 係啊， 即係其實成個係非常之蓬勃嘅。其實同埋而家咧，都好多人知道啦。在內地已經有外賣平台是用無人機去 送 外賣啦， 係啊， 咁但係依個咧。就真係冇諗過，譬如我哋翻內地、可以打飛的啊嘛， 係啊，即係 同埋時間啊，即 係、 時間就係金錢 啊 嘛。 即係之前咧都咪後同船仔講咧話，我未翻去內地製造嘅兩日，跟住咧話原來內地依家好流行咧，就係、你叫嗰啲咩團小哥咧係無人機嚟噶。咁你平時咧如果要翻內地咧拜山咧，咪要上山越嶺咁樣去揾你嘅祖宗出嚟咧，揾阿太公出嚟咧，咪要孭住好多嘢上山。 孭 住烧猪啊、烧鸡啊嗰啲啦，咁嘅烧肉啊咁嘅嘢啦。好啦，跟住咧，依家就系船仔讲得啱啊，有无人机直达咧，你可以咧，两手揈揈咁样啦，就上到去阿太公个坟前咁样啦。跟住咧，跟住嗰个外卖 app 咧就话俾你听咧，只乳猪咧。在半空咁样掉翻落嚟俾你嘅太公， 系呢、這个有趣， 令你太公都惊喜啊！内地嘅网民嘅说法就 好有画面啊！ 太公也觉得科太也赞叹科技的进步啊！即系内地 飞天乳猪啊，真系 内地嘅网民亦都赞叹呢个都几搞笑咁啊！呢、這个真系呢、這个高空经济或者叫高空嘅空中嘅 的士啊！香港边个位可以应用得到咧？船仔，我又问下你集思 广益。其实我都喺度谂一。可能香港难啲个位系香港好多高楼大厦， 系、 因为佢都飞得唔算话好低， 系啊系啊， 都有1000米，咁即系中间，咁40多层楼，香港又真系比较多商业大厦，系真系有咁高嘅， 系啊， 充其量可能喺北部都会嗰度可以用得到， 系啦， 充其量，因为你都知道，元天团啲楼咧相对密度。少啲低啲啦，同埋咧个高度冇咁高嘅， 多村屋啊嗰边， 系啦，嗰度可能有机会应用得到，同埋佢起码有啲大草坪俾你上机落机先啦。 我谂因为其实深圳都唔系话全个深圳都用得噶嘛，指定地点 啊， 蛇 口嗰啲位先可以。 系啦，咁同埋我见到咧，其实真系几快啊！譬如佢个飞行器咧，5分钟可以飞到20公里， 哇，其实真系快， 即系快啊！50蚊，即系成本大概50至60蚊，咁但系讲紧咧，仲有40% 嘅下调空间嘅。 我翻嚟电台咧就9.7K，即系如果有机会搭到呢个空中的士嘅话咧，大概2分50秒到，2分30秒到就翻到嚟电台咯。 好快， 哇，好快， 快得嚟仲要平。嗱，当然啦，嗱呢一个咧本身就讲无人机啦，咁但系其实咧系有一个炸飞机嗰人啦，又可以坐到5个乘客嘅。 嗱，呢个咪就系个高空经济嗰个衍生咯，就系佢唔系单单净系一定系啲无人机公司就发大达啦，或者操作呢啲嘅机手先发大达，唔系啊，有司机哦。咁你咪有啲朋友仔揸揸的士，唔系可以开空中的士，佢又有一个产业链啦，跟住又可以制造就业机会啦。咁你又多咗需求，个需求又够 support 你噶劳动嗰个人数。 系咯，其实你只要转型就得啦，我觉得有阵时。咁同埋咧，我自己望到啦，我觉得系我好想试啊， 好想坐系咪？ 系啦，甚至我谂过学，因为其实佢成个机咧好靓，好似直升机咁嘅。咁、但系咧就好真系 exactly 啲科幻电影嗰一种，有4个辘咁样啦，然后向上飞起，向落就。跌翻落嚟，即系唔好似飞机咁样咧，有个少少斜斜地嘅，即系佢又未去到呢、這、一个，有啲似直升机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翻到内地啦，系可以尝试嘅话，都可以尝试。咁同埋同一时间咧，我觉得香港都可以睇下，究竟系咪真系喺大西北嘅地方有机会俾我哋市民们都试下呢一款嘅空中的士啦。 着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8:12，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今日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睇下咧，嗱，今晚美股啊叫升跌不一啦，大家仲系观察紧个数据啦，出嚟究竟加息啊？就未必嘅，但減息嘅步伐咧，就真係有機會延遲。一陣等 Kenny 再多講啦，即係環球嘅金融市場咁啊。琴日港股表現到冇乜方向，亦都係好似浮浮沉沉咁樣。早段咧曾經倒升過171點嘅，咁但係最後咧就全日大部分時間都係好淡增持嘅，最後收市只係升不足8點嘅啫。咁樣 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下環球金融市場，以至港股近排咪都係要等美國方面嗰、那個。減息的指引究竟是怎樣才可以重拾方向呢？你看法是怎樣呢？ 是啊，咁大家都是得個等字啦，即係無論呢個係美股又好啦，港股又好啦，其實大家都係觀望緊一啲係經濟數字啦，咁尤其是就通脹嘅數字啊，咁最主要咧都係10號啦，星期三嘅公布呢個係CPI 啦，同埋係另外就星期四11號啦就公布嘅PPI 啦，會唔會咧就係令到聯儲局方面咧嗰個減息嘅行動方面咧就進一步係即係推遲啦？因為之前咧其實就自從上个礼拜呢个系非农嘅数字之后嘅话咧，其实你睇翻咧就系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减息嗰个机会方面咧，就降到只有2次嘅啫，比起之前嘅话咧，接近3次嘅话咧就再缩一缩嘅。咁同埋睇翻嗰个系真正有机会减息嗰个系机会率嘅话咧，其实已经系褪到去咧就系9月噶啦。咁原本大家都会觉得系6月或者7月，而家就褪到去9月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减息嗰上面嗰因素咧就。其實是降低咗嘅，咁但係值得留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個美匯指數方面咧都係跌嘅喎，咁你見到個美匯指數方面咧就其實係琴晚就係跌到104.14啦嚇，咁啊跌咗0.15% 嘅，咁喺個匯價上面嘅話咧都係繼續反映咧就係美國係會減息嘅，咁呢個又相信唔會咁極端走去加息嘅，咁所以變咗都係減息嘅。咁另一樣嘢就要留意債券市場啦，咁你見到個債息方面咧就係即係上咗嘅。咁喺債券市場方面咧，就調翻轉啦，就可能咧就真係咧反映緊啲降息嗰個係次數或者機會咧，就係減少嘅因素喺度嘅。 咁啊 ，Kenny， 今日咧我哋用多啲時間啊，聚焦一下啲商品超級週期啊，好多咧傳統投資者咧成日都會喺節目嗰度啊睇下啊啲金睇法係點啊，啲銀睇法係點啊，以至咧近排咧報有扭友咧都升到一啲高位嗰度啦，咁啊甚至乎金價都繼續有機會爆上去咁樣喎，咁啊睇翻報章嘅報導，佢係咁樣講嘅，咁啊商品上升週期咧主要咧就係自2023年咧10月開啟啦，咁啊下半年咧就暂停呢个加息步伐之后咧，咁啊，大家都追逐下啲商品期货啊吓，咁包括各类嘅大宗商品啦，咁啊，讲紧商品期货就唔净止系啲资源类嘅股份啊，以至即系白银啊、黄金啊等等都升得好夸张。好啦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啲重金贵金属啊、贵金属嘅一啲嘅情况啦，好嘛？唔该。 嗱，我得分開啦，商品就即係其實頭先講啦，分開就係呢個貴金屬啦，同埋啲係base metal 啦。咁貴金屬方面咧，就明顯個金價咧就真係好厲害啦。咁而家去到2300幾蚊嘅水平啦。咁我諗有幾個因素嘅，第一就係話嗰個黃金嗰個儲備嘅重要性方面咧，就係越嚟越重要。咁包括就我哋國家啦嚇，都係不斷係增加呢個係黃金儲備啦。咁同埋好多嘅央行方面咧，都係。即係繼續咧，就係增加呢個黃金嘅儲備嘅。咁呢個咧就反映翻一樣嘢咩咧？就係市場上邊咧，對於美 源或者美債咧嗰個係資產質素嘅開始擔心，尤其是美債，因為你見到而家美國嗰個債務方面咧係講咗30多萬億噶嘛，同埋嚟緊係仲會不斷咧增加呢個係美國債務啊，佢唔會停發呢個美債噶嘛，咁所以大家對於啲美債或者美元資產方面咧，可能會有啲懷疑或者想將個風險分散，咁其中一個即係投資嘅對象就當然係實物嘅黃金啦，咁呢個都係構成一個好大嘅購買力嘅，咁第二就係、始終美國開始減息嘅時間嘅話咧，咁頭先講啦，都對美元匯價方面有影響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對黃金方，因為黃金係用美元報價噶嘛，咁如果美元弱嘅時間嘅話咧，咁相對嚟講咧，都係會有一個推動，同埋個息差嘅問題。因為你知啱黃金係冇息噶嘛，最俾息嘅。咁如果當嗰個係美元嘅息落嘅時間嘅話咧，咁依一個對於黃金嗰個係吸引力咧，又會有改善咯，會改善嘅情況喺度。咁不過我覺得總括而言嘅話咧，其實應該市場咧對於一個係資產嘅portfolio 嘅分佈咧，係想多元化，就唔想咁多集中係美元資產。咁所以除咗話黃金之外咧，我哋之前成日講嘅虛擬貨幣啦，都係一個好受追捧啦。咁第二啦，頭先你講嗰啲其他商品嘅話咧，嗱依個咧，我覺得有啲就值得係討論一樣嘢就話。究竟是不是經濟的需求呢是改善得咁犀利呢，咁令到商品價錢呢，嗱而家唔單止係黃金喎，要你留意返呢譬如銅價、鋁價係啦，鐵礦石啲價錢呢都係升咗上嚟，尤其是銅價啲囉，咁大家都覺得係銅係呢個咩嘛，係一個經濟寒暑表嚟㗎嘛，咁我覺得有兩個因素嘅，第一當然需求改善返啦，因為睇返中國嘅 PMI 好啦，美國 PMI 好啦，都是去翻擴張水平噶嘛，咁第二咧，我覺得就係個產量增長咗，因為之前咧喺疫症時間咧，可能好多嘅礦咧都係停咗工噶嘛，咁但係咧舊年開始咧就陸續係恢復翻嘅，咁所以個產量上面咧都係有所上升嘅，咁你見到好似之前公布業績嘅樂木咧，佢哋嘅銅啊同埋鉬咧嗰個係產銷量方面咧係幾十個 percent 甚至乎一倍咁上升 嘅 喎， 係啊，咁所以佢嘅股價都唔止一倍咁上升，升咗今年以來升咗68.6%，都幾誇張啦嚇，咁不過都好等 Kenny 教育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其實一類嘅之类嘅股份或者金矿股啦，其实咧有啲金矿股咧就即系有阵时黄金个价格国际金价升咧，其实佢又唔多喐噶，好似点咗月顶啦。但系有阵时咧又会并驾齐驱嘅。咁大家应该去点去挑选咧，或者点去观察咧 ？Kenny 交俾你喺呢方面多讲好嘛？ 嗱，因為咧金礦股咧，其實佢哋嗰個係業務嘅結構方面咧，就主要分開咗兩部分噶嘛。第一就上游開採啦，咁上游開採嘅話咧，當然就同金價嘅關聯度係比較高啲啦。但係咧喺香港上市嘅好多金礦類股份方面咧，其實調翻轉咧，佢冶煉部分嘅比例咧都好大嘅。咁冶煉嘅話咧，就其實調翻轉啦，如果黃金價格升嘅時間嘅話咧，佢哋個成本咧可能有機會係上升咗嘅。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咧，有時公布業績嗰陣時咧，就好多金礦股咧。嗰、那個業績就未必跟得貼嗰個係金價嘅，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好多時呢啲金礦股咧，佢亦都會做一啲期貨嘅喎，因為佢想對沖住咧嗰個係即係出產黃金嗰時咧，因為出產黃金同佢銷售咧係有個時間差噶嘛，咁如果佢想咧就係鎖死翻個價錢嘅時間話咧，可能佢就會沽一啲期貨。咁但係如果金價升嘅時間嘅話咧，可能佢啲期貨合約咧就會有所損失啦。咁呢個又都會有影響個業績噶嘛。 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可以多啲觀察啦，無論板塊咧以至大宗商品嘅價錢一啲變化啦。咁近排都應該今年都應該都會繼續喺高位嗰個徘徊啦，咁樣。咁不過好似開節目嘅時候 Kenny 話齋啦，咁大家都喺度觀察一下聯儲局嗰個意識嘅取態啊，究竟係點樣啦？咁其實係咪真係有機會減息？步伐真的会迟缓呢 Kenny 你觉得？ 我觉得有机会的，不过呢，但是迟缓是不是对那个市是有影响呢，或者对个市是不是负面呢？我自己看又未必是，当然你去到极端话不减息的，那当然那就很极端了。但如果你说其实减息的时间可能压后一点或者次数少一点，其实是反映什么呢？反映经济是 OK 的。其实都是我们之前都讲了，即是没有理由本末倒置，喂我要求减息来推动股市的嘛。的如果哇即要减很多次息的，其实不是好事来的。 是的，所以看看美国右边手出的经济数据是怎样，大家就会知道呢到时怎样去推演。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听日再倾啦， 拜拜。 生活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嘅作品《我的形状》，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嘅雨，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啊吓，渐转吹清劲嘅东风啦。咁啊，展望啦，明日咧风势都会颇大嘅，日间系干燥啊吓，随后数天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咁啊，今日暂时又未睇到阳光吓，23度气温，相对湿度72%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到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琴日咧就系我哋嘅雪龙二号咧就首日访港啊，其实系啦就会由展开呢个五日嘅历史性访问噶。咁啊，琴日咧一连五日咧都会喺尖沙咀嘅海运码头停泊噶。其实咧佢咧访港期间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活动咧，会俾大家咧一齐上去参观一下啦，甚至咧去了解多啲咧科学家，即系我哋上面嘅一啲嘅科学人员啦，会同大家讲下究竟佢哋嘅考察系考察成点啊，希望可以去加深香港市民对极地同埋气候变化嘅问题嘅关注啦，而且咧可以了解多啲极地科学嘅考察啦，啊点样可以去减缓全球暖化等等嘅问题啦。咁其实咧见到咧有唔同嘅活动嘅啦，好似今日啦，至到十二号咧，其实都会喺海运码头咧系俾一啲已登记嘅人士又或者团体咧系可以上船参观嘅。我自己咧就真系错过咗啦，本身咧我都会想去访问啦，咁但系因为有一啲嘅工作嘅性质问题啦，咁到最后咧就变咗第二个，我就冇得上啦。咁、 oh no. 所以咧，哎呀，我都有少少失望啊。不过唔紧要，我决定我会去呢个海运码头去远观佢。 其实都唔一定嘅，除咗远观之外咧，因为原来四月十号咧喺海运码头上空咧，亦都会有一个大型嘅无人机表演嘅。 系啊， 咁就夜晚八点开始，全长就15分钟。咁由500架嘅无人机咧喺呢一个维港嘅夜空，大家想象下，组成呢一个 3D 嘅雪龙。二号嘅样，咁、 wow、 仲有咧唔同一啲嘅南极生物嘅，好似企鹅啦、鲸鱼啦、海狮等等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喺呢一个海港城嘅天台嗰度观赏啦。咁另外咧，其实喺同日嘅3点钟咧，雪龙二号嘅科学家亦都会同200个学生喺香港嘅科学馆有一啲交流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康文署嘅网站睇到一啲嘅现场直播啦。咁另外咧，我自己见到雪龙二号咧，我一样嘢好想睇， 系 入边竟然有理发室。有图书馆，仲有健身室嘅。咁究竟喺呢个雪龙二号，我去南极嘅时候剪头发系一个咩嘅体验呢？ 系咁，你就都好想有兴趣睇下。我相信之后咧都有唔同嘅报道都会话到俾大家知噶啦。 喂，船仔，船仔，去南极啫，冇话唔俾剪头发。 唔系啊，但系你谂下，你雪到冻晒，即系你啲头发应该会结冰噶嘛？ 你喺入边噶，你喺入边做嘢嗰啲科。 船仔好可爱啊！今日 真系会结冰噶嘛？ 可爱主持人奖啊吓，未唔系成日喺户外工作嘅我。 系啊，你出去你都会着晒全套套装啊！ 但你有冇睇噶？你平时咧只系喺室内，出面只系个景，即系纯粹一个街景。但系喺南极剪头发咧，你讲出去都威啲啦， 系 几 浪漫嘅嗰一件事， 系咪先？ 即系对住企鹅仔或者。对住啲极地嘅海洋生物喺度剪头发，咁几搞笑啊个画面，咁大家即系都可以捕捉下啦，系啊，当中一啲行程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话，加沙战争已经持续6个月，而家系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嘅适当时机。加兰特在向以军新兵讲话的时候说，以军持续对哈马斯施压，以及以军在这一场战争中取得的实力地位，令到以色列能够灵活和自由地采取行动。为了救回人质，以色列将会作出艰难的决定，并且会准备付出代价，然后重返战斗。 哈馬斯就話正係研究埃及開羅間接談判中有關停火同互換被扣押人員嘅提議。有報道引述哈馬斯嘅消息人士話，呢一項提議將會允許以色列婦女同埋兒童人質獲釋，以換取最多900個巴勒斯坦囚犯同為期六星期嘅休戰。而停火第一階段仲會包括俾流離失所嘅加沙居民返回加沙北部，並且每日向加沙運送400至500架貨車嘅糧食援助。聯合國安理會重新審議巴勒斯坦提出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申請，決定將有關申請交由常設的接納新會員國委員會處理，形成結論之後將報告安理會，由安理會決定是否向聯合國大會提出建議。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今个月2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重新审视巴勒斯坦在2011年提出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古特雷斯其后将函件转交安理会。由于接纳新会员国属于实质性议题，安理会的决定需要至少9个安理会成员同意，而且未遭常任理事国否决。联合国大会表决就需要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国家第一艘自主建设的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一连五日访港，在尖沙咀码头泊岸，免费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和团体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认为雪龙二号访港意义非凡，期望香港青年把握机会和国家顶尖科学家交流。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相信今次活动可以激发香港青年对探索极地的兴趣和热情。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1.83， 瑞士法郎 0.906， 加元 1.357， 人民币 7.231， 英镑对美元 1.266，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9,602 点，升2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9.83美元，卖出2340.4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机电工程处噶。咁另外东涌道啦，近住石门夹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东涌道来回方向近住石门夹道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影响到咧仍然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帝景酒店对出，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咁较早前近住行政大楼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帝景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 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现在排到去苏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是天富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湾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繁忙时间咧，所以下层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周兴哲。最后一堂课，魏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吴鸿君、小孩， 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在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借投资推广处的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 今集主角是香港成立据点的日资企业牛尾香港。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希望大家可以食足早餐、午餐、晚餐，即系简称嘅三餐。 系啊，嗱，三餐好啦，唔好四餐啦。依家咧都唔主张食咁多过饱啊。四餐系乜嘢咧？就系、是、宵夜嗰一餐啊， 或者下午茶。 系啦，下午茶啦，系啊，女士真系对下午茶有情意结。我啲马路一谂就谂到啊，食宵夜啊，梗系嗱。不过咧，随住疫情后疫情年代咧，其实啲宵夜铺咧，香港咧都执咗好多， 系 同埋或者真系早餐啊， 好伤心啊， 系好伤心。 即系平时可能诶， 点解佢喺度嘅时候你冇好珍惜啊？咁逆船， 即系我三点肚饿，咩冇嘢食喎？ 我凌晨三点钟肚饿， 系啊，咁唯有自己煮个杯面啊， 系啊，或者煮啲即食嘅面食啦，系啦，即系意思系咁咯。但旧时我记得咧，你家住譬如大埔啊、大围一带咧，哇，无限咁多宵夜食。 但系大围好似仲 OK 嘅， 系咪啊？仲有系嘛？ 大埔就。 应该都有嘅，但系就唔近我屋企啫， 或者少啲咯，系咪啊？ 系啊，少咗好多咯，感觉。 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特别系读书年代啦，对宵夜好有情意结，因为你始终一班大学同学，即系温书温到好夜，咁咪落去食嘢咯。 咁原来你会温书嘅。 温书只系幌子嚟啫，唔通玩到好夜啊？嗰日玻璃缸啊，跟住凌晨五点我哋去饮个早茶，食个流心奶黄包嘅，点会同你讲咧？我哋好乖嘅，而家系啦，我而家年纪大咗，所有嘢都要话自己好乖，冇曳过嘅。细个嘅时候系啦， 不过细个咧，我最记得就系会同住得好近嘅同学仔落去食宵夜咯，或者去附近食糖水咯，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啊宵夜嘅美好回忆，而家就真系唔会啦。 好啦，嗱，讲完啲邪恶嘅嘢，讲翻啊食足三餐系幸福咧，反而喺香港，即系如果日常喺香港工作咁样啦。其实三餐咧，我就未必会食得足嘅，反而会 skip 咗晏昼嗰一餐就食夜晚嗰餐、或者就提早食咗个晚餐，即系讲紧三四点就已经食个early dinner 咁就完结咗咯。反而你喺去旅行啦，喺外国嘅时候咧，就真系食得好足嘅个三餐。你晨早咧，即系可能而家酒店起身咧，佢有定时定候有啲酒店啊包个早餐咧，咁你落去就食咁样啦。跟住咧食完之后，好快就会想食 lunch 噶咯。咁你又去食 lunch， 跟住夜晚黑，我哋食边间晚餐好咧？跟住又要谂食边间晚餐。所以咧食足三餐咧，有阵时反而喺去旅行嘅时候就经常。must 一个会发生嘅嘢， 系啦，但系香港咧，其实我都系建议大家唔食足三餐系好嘅，因为其实你每个时间都有啲能量嘅补充。咁但系咧，反而系记得就系少食啊，即系唔好话不断每一餐咧大量进食，尤其是晚餐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习惯？我都发现自己有习惯，反而晚餐系食得浓味啲嘅， 会 或者食多啲， 会啊。 咁其实系成件事系唔系几好，因为你夜晚其实瞓觉咧，你个胃系需要消化嘅，咁你应该系早啲俾个胃休息咧，你先可以好啲。咁所以不妨咧，着重喺边咧？喺个早餐同午餐度， 丰富啲 要食，系晚餐都要食嘅。咁但系就唔系话食咁多啦， 又或者唔使食淀粉质咯，可能食菜啊，夜晚或者食净系食肉类啊，咁样就。 食少啲啦，即系自己嘅经验都试过，有一两年戒咗个淀粉质咧，就令到自己嘅情绪咧就真系又系又唔系好 happy 咁。 我生酮饮食咁 系啊，即系个情绪有少少波动啊，所以咧即系我用主持人自身嘅经历咧，成日话坊间有好多唔同嗰啲叫做又话 cut carbs 啊，又话 cut 乜 cut 物嗰啲方法，令到你去瘦身啊、减肥啊，如何如何咧，可能个成果真系做到嘅，但系咧一只手咧你得到嘢咧，一只手咧你就会失去一啲嘢。咁我而家。食翻面饭咧，我个人又快乐啲，系啊！你见我日日翻工都笑笑口噶，冇话揦口揦面噶。有阵时好嬲噶，有时冇食面食嘅时候，系啊！你个人个情绪咧，真系原来会被食物去带动， 系 真噶呢一个。 淀粉质入边都有糖分啊嘛， 同埋我都喺度听人讲过咧，如果系净系唔食 carbs 咧，系好会有便秘嘅情况出现。 我又冇，我由细到大肠胃都唔好咧。经常都好成功噶，有啲嘢都系有啲嘢好成功，系咯情绪去主宰我哋。有阵时做唔同媒体或者做唔同主持嘅方位，你都要有唔同情绪，你唔能够成日都系一个好似反转老朋友入边嗰个阿曹，永远都好嬲怒啊，好或者成日好似即系有某一啲咁样咁，你尽量我哋都 keep 住开心啦、happy 啦咁样，所以就均衡饮食咧，一定系最啱噶啦呢句说话。 愿望尚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是 等到落寞人尽了落，吹下落休醒过，美梦宇宙醉了后更寂寞。 时要快乐啊，带嚟呢一首重新编曲啊，吓叶振棠啊，棠哥，再加上咧心啊，边个心啊 ？Danny 心啊，有呢首作品《戏剧人生》。 2024年4月9日星期二，今日系成熟妇女节，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Ficky 话你知。 艺术一般没标准。错过测试极讨好太粗，竟不吸引你伤心，怎靠理论止痛？多巴胺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只需转到一扎花，装甲的心都软化。难递上鲜花的角度与偏差，亦算得科学提拔。若计不够。变成放烟花，用你作等待情话。相恋很化学，只需找个偏网家。酸碱怎去度？心感相处的优雅。混合时调错吗？随时爆炸。同步调探过吧？只识统计学，好感可以演算吗？懂得美学，没定义能活足它。旅行平静风景，迎来某个水花。艺术一般，没标准。行为做过测试，极讨好太重，竟不吸引你，伤心总靠理论止痛。其实已饥空，能做也做尽，但也搞不。无论对方艺术或理科，错的开始难明，是对的恶补都不用。一想见已自然，终于站得到梦人面，背对成功。全释爱情不太痛，然而若够可爱，可闭目相信这分歧。原来没那么严重，自命长得力要重，行为做得冷眼，极早去着重，竟只确认你伤心，怎靠理论止痛？ 实已饥荒，能做也做尽，最终假不当， 2021年开始設定了4月9号是成熟妇女节，最重要想带出一个讯息，就是无论你几多岁都好，都不需要回避自己的年龄，每位女性都是美丽而且有价值的，不需要因为自己生多了条皱纹，出了老人斑，又或者发现自己有白头发而感到恐惧，相反在今日应该要去庆祝自己因为随着时间而成熟和有自信。而在今日，你亦都可以找一个成熟的女性学习一下作为榜样，无论是你的家姐又或者妈妈，甚至可以在网上找一些成熟名人，看下她的专访，学习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到最后，今日无论你接触到哪位女性都好，都可以称赞一下她。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頭先個命題就係食足三餐啦，咁近排咧自己都好沉迷啊呢個廣東燒味嘅，咁點解咧？有啲報章報道又話啊，開始10蚊嘅呢一個叉燒飯又出嚟啦，不過就免斬嘅咁樣。嗱，10蚊叉燒飯免斬就～几抵玩啊！ 抵玩，我而家去排一排啊！ 我都觉得排一排啊， 即刻话哇抵啊！我餐晏仔搞掂咗啦！哎呀， 口切豚肉啊，当佢 系啦系啦，其实真系 口切豚肉。咁但系咧嗱，唔系每样免斩咧都获得大家嘅爱戴啦。咁啊，琴日咧就有啲网民就 post 咗出嚟，话喺间烧鹅铺嗰度，咁啊想食个烧鹅奶咁先算啦。咁啊要俾嘅，咁样哇食到招积啦，食俾。当然要成百几蚊噶啦，你可能要左比右比嗰啲，如果要劲啲嗰啲烧鹅铺嗰啲咁样啊吓 ，OK， 咁啊，跟住咧个店员同佢讲话，唔斩咧就叫做平两蚊，咁啊斩就贵两蚊，跟住嗰个消费者咧即刻觉得吓，本身你买盒烧味饭唔系一定要斩嘅咩？ 系咯， 咁点解？你啲刀工系值两蚊，定还是系点样啊？个工序繁复咗咧，因为我哋由细到大，譬如食烧味两餸咁先算啦，譬如叉油鸡饭咁样，我由细食到大咧，都冇话嚿鸡唔斩噶，系嘛？ 其实真系、 哦， 除非你自己买完只鸡翻屋企自己整嘅啫。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斩好似已经系一个约定俗成咯。你而家就讲到好似冻饮加两蚊咁样咧。 但系咧，如果佢嗰个讲法系我免斩，我平两蚊咧， 咁就舒服多啦。 其实系个讲法问题啫嘛， 舒服好多，系啊。嗱，船仔咪识做生意咯，所以呢个商家咪唔识做生意，所以就令到顾客就大发雷霆啦。 你点会讲？自己话唔斩，就加两蚊咁。 跟住阿顾客就大发雷霆，继而就摆上网就获取公义啦咁样。咁啊，网民普遍都倾向即系支持话，喂，有乜理由斩系要俾钱噶？ 梗系啦， 其实即系啲即系烧味从业员啦，旧时叫即系做烧味嘅烧味师傅啦。其实佢剁下剁下咁有一日好开心噶嘛。咁你叫佢唔做嘢， 嗰个系佢嘅专业咯，就系佢剁嘢呢个就系佢嘅专业。你而家剥夺咗佢实展现佢专业嘅机会。 系啊，有阵时候我都几欣赏噶。即系你唔好睇佢将个油鸡剁几剁就摆上去，有阵时佢咧一立嗰下咧，即系啲烧味师傅咪即系剁完之后喺个叫做砧板嗰度啦，一嘢一立，跟住佢一只手单手就吸好晒所有嘅烧味噶咯，跟住就一嘢放落去你个饭盒嗰度咯。 同埋真係有分斩得好同斩得唔好咧，真係有分咧。 正所谓好叉烧好叉烧嘛，卡燕姐成日都讲。咁总之啦，即係大家即係喺食饭嘅时候，大家都係开心啫，即係少啲呢争论啦。咁店员又可以忍让，或者即係船仔就真係讲咗一个好聪明嘅妙法。调翻转头，点解下下都用即係惩罚式嘅加价咧？可唔可以用奖励式嘅减价咧？奖励式嘅减价其实可以促进到个社会噶。譬如比方说，你唔用餐具，我减你5蚊。咁先算啦，咁你咪可以推动到环保咯。每样嘢都系用减去获得 消費者的信任度和愛戴其實才是形相之道、啊、我覺得。所以商家們都去考慮一下我們的建議啦。 我們隨意的丟失感覺，我們圍牆內感到寂寞，當清晨花落，那時曾抱緊自己身影，有時無意中跟我自己分開很遠，將身心耗損，紀念也曾溫暖。如果不想打算，也總有可眷戀。如果可以恢復全力感覺，陪我翻開最初最深處有希望，同住做我的港，不論形狀。有時仍看到自己身影，有人難過中失去自己，山海不羈，想飛不會飛，那讓我們一起。如果不想打算，也總有可眷戀。如果可以揮霍全力感覺，陪我翻開最喪最深處有希望，同處做你的歌，不論形狀都很健壯。 只是张俊桥有呢首作品啊，那让我们在一起。Vicky 同我哋睇埋个天气。 好啊，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雨，最高气温去到25度，会吹和缓嘅偏北风，之后就会渐渐咧咁去转吹呢个清劲嘅东风噶啦。而家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噶。 早晨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今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继续观望啊。今个礼拜咧稍后时间出炉嘅美国三月通胀数据啊，同埋咧美国企业嘅季绩啦，美国十年期嘅债息咧就上升啦。美股三大指数咧收市变动不大嘅，道指咧要跌啊，跌11点啦，标普500指数跌1点啊，纳指有得升，升5点啦，港股 ADR 咧就。反而做好嘅吓，升121点嘅，咁啊，因为睇翻无论汇控啦，以至啦腾讯啦，喺 ADR 嗰边诶美股时段咧都系升嘅，咁样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延续个升市啦。咁啊，琴日就最高升过171点啊，临尾又回顺啊，升得不足10点啊，睇下今日可唔可以攞翻个百几点翻嚟啦。讲紧恒指方面啊吓，咁啊暂时都系16732点，呢个就系恒指方面啊，睇下今日可唔可以咧继续啊吓，升升升升。星星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早晨，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消失的地图。今日咧继续邀请到生态摄影师阿 Kenji 上到嚟节目嘅。早晨 ，Kenji。 喂，早晨啦、啊。 上次啊，同我哋讲过呢个达古冰川系一个好安全嘅旅游冒险体验。我咁样形容，我觉得应该系啱啲。 嗯，冇错。 因为佢系安全，但系感觉上系好冒险嘅。不过佢又系好安全嘅，因为都即系旅游啊嘛，国家发展嘅旅游点啦。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又想去其他地方，有啲咩介绍？又系可唔可以都系？又远啲，但系又安全，又有啲体会嘅。 喂，有啲难度、哦，不过咁讲啦，我又觉得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最近一个地方，呢、這个地方叫做蒙古国。 蒙古国，哎呀，我真系冇去过。 嗱，蒙古国咧，好多人咧就话啊，以前系咪即系内蒙啊？咁、啊、其实 系咪成吉思汗啊？ 系啦，大家都系会谂到呢啲嘢啦。咁到底蒙古国会一个咩地方咧？其实蒙古国咧，我哋可以咁讲啦，我哋分中国蒙古同埋。外蒙啦， 外蒙 我哋以前细个就个外蒙啦，咁就称之为蒙古国啦。 系， 其实呢个地方咧，佢北方咧就连接咗俄罗斯边境，咁、所以咧亦都系有一部分嘅地方咧系连接咗所谓叫西伯利亚森林嘅。咁南下咧，佢有南戈壁沙漠。咁啊，其实呢、這个地方非常之大，可以讲探索嘅旅游咧亦都好多。我哋今次讲边 part 先好咧？你想、 首先如果大家想知道蒙古国个版图有几大咧？你打开个地图一揾嘅话，你都会哇一声，哇原来咁大噶咁样。 系啊， 系啦，好啦，咁啊去边啊？即系等你发版咯。 嗱，不如咁啦，咁我分享一下我啱啱去完嘅一个小经历啦。 新鲜滚热辣， 新鲜滚热辣。咁啱啱喺呢个新年期间，我哋就一班男士去咗一个 explorer 嘅一个旅程啦。咁我哋咧就去咗蒙古国。我哋咧，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听过咧。俄羅斯嘅貝加爾湖， 聽過， 應該聽過， 聽過 咧。咁咧，我哋今次咧就走訪咗貝加爾湖嘅上游庫蘇古爾湖。 哦，即係貝加爾湖啲湖水喺呢度嚟嘅咯。 係啦，咁佢嘅上游， 你冇喺上游做啲咩啊嘛？我驚貝加爾湖下游嘅朋友有啲， 我哋喺上游都做咗好多嘢嘅， 因為影相啦， 影相啦。咁同埋因為呢一度咧，其實佢係屬於蒙古國嘅北方啦。 係。 咁喺冬天嘅時候咧。這個湖是長期結冰， 結冰是 在冬天的時候， 應該是零下5-60度的 friend 來 的，又未去到那 麼極端 的，咁我們就去了大概-30度左右啦， 都是很冷的 了，啊，咁我們就在個湖度就嘗試過set 個 cam 啦，咁啊原來真係幾攞命嘅， 係係係， 咁同埋亦都去找一啲一啲綠靠遊牧民族嘅靠鹿為生嘅遊牧民族啦，咁啊都走訪探訪下佢哋啦。 哇，唔係真係好似扮聖誕老人咁？ 都係嘅，但係佢哋就唔似聖誕老人嘅。 咁梗係啦，呢、這個咁梗係啦。 係啊。 哇，但係真係好特別喎！如果喺個湖面上面 set cam 最大嘅難度係點樣咧？要穩定佢定 係 點樣啊？ 其實最大嘅難度就係咩咧？我哋最終係失敗咗嘅。我哋最終係喺個湖邊嗰邊嘅一啲陸地嗰度 set cam， 因為咧其實就算喺咁大風嘅情況。底下咧，可能我哋坐嗰啲面包车啦，即系细细部嗰啲面包车，基本上大风啲可能会吹到架车跣走。 咁个面包车系喺个湖面上行的，唔可以喺个湖面上面行。 可以喺湖面上行。 哇， 系啊， 呢个都要艺高人胆大先得嘅，因为我知道嗰个系湖咧，而嗰架系都叫面包车，都系车啊，喺上面行。 我会有啲担心。 嗱，呢个同大家分享 啦。你咁大胆嘅你， 因为咧，好多时大家去旅游好中意自驾游啦。咁蒙古国呢个地方有啲有趣嘅，咁我俾大家资讯了解一下啦。就其实咧，好少喺呢个地方会自驾游嘅。咁原因系因为当地嘅街咧，佢都会同你讲咧，就啊，原来你唔清楚到底边一啲嘅冰面。是可以行， 是啊，我哋唔识分噶， 我哋唔识分。 就算唔好话面包车喺个湖面上面行啦，就算我自己我一个人嘅重量喺个湖面喺个冰面上面行咧，我都唔系好敢，因为我真系唔知边个冰咧系薄啲嘅，即系正如你行雪山啫嘛，点解一定要有一个响度咧？因为佢真系知呢啲雪可唔可以踩，嗰啲雪系咪浮嘅，系咪会凹咗落去嘅？咁我哋冇呢啲经验噶。 系啊，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嚟嘅。咁同埋啊，到底喺呢度个森林里边，喺呢个西伯利亚森林会见到啲咩咧？ 系咯， 啊，又见到好靓嘅银河啦。 哇！ 咁当然呢个除 嗰度冇光污染噶嘛， 基本上唔会有光污染，因为方圆几十里内咧，你系需要靠街去煮嘢食啦。我哋初来谂住我哋自己煮嘅，不过因为冻咧就我都系交翻俾我哋嘅街去帮手啦，系啦。咁啊，我哋 佢煮咩嘅？我又八卦先。 佢煮咩？嗱，我哋晏昼都 有冇食啲古灵精怪肉噶？ 古灵精怪肉就都有噶，鹿肉啊， 鹿肉都唔算古灵精怪，都 OK 嘅。 马肉啊，嗰啲咯。咁同埋就我哋通常夜晚先食热食嘅。晏昼嘅时间咧，一般嚟讲佢哋会整，因为可能佢哋受韩国文化影响好多。我试过晏昼有一餐系食一啲韩式嘅饭团嘅。 哦， 佢哋包嘅，都几得意啊！开啲相俾你睇，好有趣嘅呢个真系。 韩式饭团啊， 系啊， 咁但系咩？晏昼其实个温度都唔系话暖 嘅。晏昼有太阳嘅时间咧，其实一般嚟讲温度咧都系大概 零下十度咁样， 零下五至十度啦。咁但系咧都注意保暖。其实好多人去一啲冻嘅地方咧，其实好多时都着几厚衫。其实我倒翻转我嘅经验分享咧，就系要保护只耳仔，就好似我哋戴一个 headset 一样咧，用一啲保护耳仔嘅 headset 咧，咁啊。戴翻住只耳仔，只要你耳仔唔动咧，基本上大风都顶得算。 哦，咁样嘅呢啲事，咁但系晏，所以话晏昼你就算唔食热食咧，个人都仲顶得住嘅。 系啊，冻咪匿翻上架车咯。 系啦，嗱咁啊，嗱食啦，咁啊有咁多嘢食啦，都叫 OK 嘅。咁你喺呢一个嗱，头先讲到你喺冰面上面 set 嘢就好难啦，亦都讲到咧就系你个车行嘅时候要揾当地去嘅导游去到带领住啦。咁喺呢个湖面上面仲有啲咩可以做咧？ 其实喺湖面上面咧，唔好谂住可以凿开嚟钓鱼啦，系唔得嘅。咁喺湖面上面咧，咁我见到街咧喺我哋影紧星嘅时候咧，阿街就攞咗对滑雪嘅溜冰鞋出嚟喺度溜冰咯。咁都几得意，同埋我哋都有一个几有趣嘅体验啦，就系阿街架车唔知点解后边有雪兜啊，佢就攞架车拖住雪兜。俾我哋喺后边玩 哦，咁样啊？呢个都几特别喎， 系真系好特别。同埋因为讲翻今次富苏古尔湖啦，其实佢有大概半个香港咁大。 哇，咁大噶！ 呢个湖系非常之大。 咁其实你照道理嚟讲，你去到就一望无际嘅，系真系可以话。 基本上一望无际啦。咁同埋你喺个雪地上面影相咧，其实个心理压力都几特别嘅。同你分享一下啦。我哋会影下上嚟咧，听 boom boom， 咁听到啲 雪崩。 唔係雪崩，原來咧可能係一啲冰咧，佢哋互相擠壓之後咧， 好似地殼變動 咁樣。地殼變動咁，佢會擠壓咗啲冰面出嚟。咁當然見唔到佢突然間擠咗上嚟嗰個畫面啦。咁但係就你會見到咧，有某一啲情況咧，我哋架車行到中間咧，你會見到突然間有好大條裂痕， 好似 高過架車咁樣，石薄咁 高過架車㗎。 係啊，好高，有半架車咁高嘅，起碼都。咁我哋就要兜好遠嘅路，兜過嗰條薄。再繼續我哋前行嘅旅程咯， 即係佢一條膊可能都即係幾百米咁樣， 都會㗎，都有唔係咁冇咁重，幾十米到啦，我諗 幾十米，係啊，即係都會兜一兜。 咁但係通常呢啲位置咁可能會涉及到裂痕啦，甚至如果唔小心，我哋要留意翻會唔會一時間唔小心影下相踩錯腳，咁就會差咗半邊身落水㗎啦。 哇！ 咁啊，所以呢個位置大家去影相嘅時候，安全都係好緊要嘅。 係咁啊，裝備需唔需要？如果喺湖面上面活動嘅話，係全部都係防水咁樣㗎？ 湖面上面活動當然係建議你。雪褲啦、防水啦，咁同埋就使唔使用冰爪咧？咁我自己就個人有啲保留嘅，因為咧其實用個冰爪有時倒翻轉，我哋去到陸地嘅時候又未咁方便。雖然喺冰爪喺個 冰面上 就好方便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般著一啲雪 boot 啊，咁基本上都可以處理到。我覺得喺襪方面嘅保暖重要啲咯。 係咁，著嗰啲超保暖嘅襪啦，又防水啦， 羊毛襪啦，另外再加多對棉襪啦，咁可以喺保暖方面做得好，你對鞋。 排就唔使太擔心嘅。 係頭先響度咧，佢都會話佢自己有個嗰啲溜冰鞋咧喺個湖面上面玩啦。咁其實會唔會代步嘅時候，成班人一齊就著住呢一個踩冰咁樣就踩佢、 啊？因為我哋。人多，我哋冇咁多溜冰鞋。咁、哦、通常我哋影緊相啊，阿佳就喺度自己溜緊冰咯，見到佢。但係夜晚就真係完全冇光害嘅環境，但係你會睇到好靚嘅銀河啦，同埋睇到好靚嘅冰面。相片出嚟都好滿意嘅效果。 嗯，咁會唔會有機會見到極光嘅呢啲位？ 哦，咁又冇。但可能你會影相嘅時候，你會發現有機會見到一啲綠綠地嘅光。咁但係我哋嗰啲稱之為氣輝啦，就唔係極光。 氣輝啊，叫做。我呢、哦這個字我第一次聽。 要好清嘅天空底下先會見到嘅。 係。咁但係就真係成個天空都係星星，因為佢冇光污染。 冇錯，冇錯。 呢、這個都好難得㗎嚇。咁啊，睇下仲有冇啲咩其他分享嚟分下一集先。唔該曬 Kenzie，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諗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是时候呼吁电话1872388。 是啦，其实今日呢有个听众嘅曾小姐啊，不过我哋打唔到俾你个电话、一嘢呢就飞咗去留言啦。 飞咗留言点算啦，咁佢一嘢开返咪得。 是啦，快啲开返个电话，咁啊俾我哋可以打通返俾你。咁啊如果唔系呢，大家而家其实都可以打嚟1872388呢，可以预早呢去 book 定呢嚟緊呢个星期啊，或者下个星期有啲咩点唱都可以打上嚟㗎、 我就结果论一啲，如果曾小姐呢唔听我哋电话呢，我哋立即再听下另一位听众，如果曾小姐听咧，咁啊曾小姐又可以点唱；另一位啱啱今日有福气嘅听众朋友又可以点唱，咁就好啦。嗱，1872388，咁啊，等下大家打电话嚟先，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近排咧有啲开心事啊，或者生日啊，点唱啊，都可以接受大家嘅点唱嘅。 想见人士在出街买嘢或者购物的时候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所以日本有公司就宣布将会在今个月推出以智能型手机作为基础的服务，等想见人士可以更加轻松便利地从一些自动售卖机那里购物。这个服务亦都会在四月底加到他们的应用程式里面，用户可以根据智能手机的震动找到自动售卖机，而且透过语音命令由机器那里选择产品，完全是不需要触摸自动贩卖机上面任何的掣就可以完成交易的了。而剛才所提到的应用程式，原来由2016年开始已经录得有超过5200万次的下载量，所以升级了之后亦都可以跟日本48部的自动售卖机相用。原来今次的研发可以帮到相见人士解决他们的忧虑，例如很难找到啱的自动售卖机，又或者是没办法在轮椅上面掂到比较高处的掣。希望这一款的服务慢慢可以延至到来香港，帮埋香港的相见人士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他命，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配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光， 说不想很美，他眼内没我在，我又怎跟你比？逼我静坐隔离，不显眼在原地。 佢名字系 Gigi 严明熙，有呢首作品啊，叫做《透光者》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四月九号星期二嘅朝头早，一朝揾嚟阿祥啊，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七点三十五分，系咪有讲商机、讲机遇呢？ 冇錯啊！咁啊，呢個節目咧繼續係由我哋香港電台啦，同埋投資推廣處聯合製作嘅。咁我哋咧就會訪問唔同嘅外資嘅公司咧，就讓我哋認識下投資推廣處咧點樣幫助佢哋咧由外地嚟到香港嗰度咧發展嘅。咁啊，今集咧就會集中去帶大家睇下咧一啲創新科技啊、運輸啊、基建同埋高端製造嘅行業啊。咁啊，話說呢個創新科技咧係呢個香港可以進行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之一，咁政府咧喺呢个创科领域咧投入咗大量嘅资源啦，除咗喺呢个本地创科生态圈之外咧，亦都系好想吸引好多相关嘅外资嚟到香港发展嘅。我哋今集咧就会介绍下三间海外同埋内地嘅公司喺香港成立据点，佢哋透过咧即系香港站稳阵脚之外咧，就会进军国际同埋咧向内地市场嗰度进发嘅。第一间受访问嘅咧叫做牛尾香港啊，而呢间牛尾香港咧系一间日资企业嚟嘅，佢就系发展呢个人工智能，即系呢啲 AI 同埋机械人嘅技术。咁啊，另外两间咧，一间叫做咧宇世科技，另一间叫做西井科技。呢兩間公司咧就先後喺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同埋貨櫃碼頭咧，就分別引進咗兩套好先進嘅無人駕駛嘅系統同埋管理系統，即係佢哋發展嗰啲咧管理機場同埋貨櫃碼頭咁大嘅管理系統嘅。當中咧，佢哋喺香港咧，即係佢哋喺外地同埋內地嚟到我哋香港啦，咁啊站穩一陣腳之後咧，佢哋準備去進軍其他嘅地方啦。當然透過投資推廣處一啲好專業嘅幫手啦。咁大家想認識呢啲企業多啲，又想認識下投資推廣處點樣幫助到呢啲企業發展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七點七啊，講商機講機遇啦。 冇錯啊，尤其是咧我自己係真係唔係好熟呢一個投資推廣處嘅功能啦，即係可能都知道呢啲外資嚟到香港會係做生意有困難嘅，咁但係佢哋係點樣實質俾幫助佢咧？譬如係咪有啲法律嘅援助啦，甚至係咪有資金嘅援助咧？唔知嘅，咁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今晚七點三十五分嘅講商機講機遇啦。去到十點半嘅音樂旅人，今集係講啲咩咧？ 今集音樂旅人咧，帶大家去到意大利嗰度咧，又睇下風景，又聽下音樂咁話啦。咁啊，今集咧首先會帶大家去到意大利嘅佛羅倫斯啊。咁啊，當中咧會參觀一下一啲博物館啦，亦都會去一啲私人嘅品酒會嗰度咧。除咗眼睛睇完嘢之外咧，都可以咧嘆下啲靚酒啦。咁啊，另外啦，主持人咧會帶大家咧去到盧卡呢個地方。咁啊，盧卡咧係一個。有一个围墙嘅城市啊，但系个围墙咧，即系嗰啲好似城堡嗰啲围墙咧，原来可以喺个围墙上面咧踩单车嘅，即系好难想象啊，喺个城堡嘅围墙上面踩单车。 最後啦，佢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呢個西恩納古城啊，去到睇下當地好出名嗰啲大街小巷啦。節目上半部咧就帶大家主要係遊佛羅倫斯，下半部啦就會去到羅馬。羅馬是他們的終點，他們的目的地，但是當中會經過呢這個佩魯賈啦，另外會看看很多梵蒂岡的博物館、威尼斯的噴泉、萬神殿等等等等的名勝。當然有名勝之外呢，也有很好的音樂，因為這個節目叫音樂旅人嘛，很好的當地音樂和當地的美食。如果大家都想看看深度遊客又聽下意大利的音樂的話呢，記得留意今晚十點半的音樂旅人。 剛才讲到佛罗伦斯的时候啦，又要踩单车在城堡度，我就觉得好像电影啦。 嗯。 即是呢，好像那些歌舞剧啊，或者是即是唱着歌在那追女仔咁样。咁追下追下呢就去到罗马啦，哎，突然间变 classical。 哦，我以为你一讲电影，我以为你讲紧嗰啲文青嗰啲小清新好浪漫嗰啲电影嘅。 哦，都得、哦，又得、哦， 系啦， 两种感觉啦，我就觉得似嗰种追女仔啦，嗰种嘅感觉啦，都开心嘅。咁如果咧系想知道究竟意大利有冇啲咩特别嘅民谣系特别衬呢一啲嘅佛罗伦斯啦，去到罗马系咪有一啲古典音乐系特别适合嘅时候咧，就记得留意十点半晚上嘅音乐旅人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垃圾收费试行计划暂时大约有两至五成试点住户用指定袋。浸会大学生物系荣休教授黄焕忠强调，推迟收费计划不应该是考虑之列，亦都不能够做到滴水不漏才推行。相信落实收费之后，市民就会衡量怎样抌垃圾和厨余。黄焕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现在的配套设施未足够，但是不能够做好所有设施才推行，这样会容易造成浪费。全世界不会有地方落楼即刻可以处理厨余。他说如果没有法例规管，市民多数会选择以简单方式抌厨余，不愿意行多十分钟，但是如果要给钱，市民就会再衡量是不是愿意多行一步。警方昨天在油麻地打击街头行乞，拉了一个66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乞，他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说，根据简易治罪条例，任何人到处流浪或者在任何公众地方、街道或者水道乞取或者收取施舍，或者导致、促致或鼓励任何儿童作有关行为，首次和再犯可以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一个月。北美洲部分地区在本港时间凌晨观赏到日全食，属于全食带第一个主要观赏点的墨西哥海滨道的小镇马萨特兰，有数以千计的民众聚集在海滨长廊上，并且戴上防护眼镜。当太阳被月影接近，天空变暗的时候，现场有乐队演奏星球大战电影主题曲，而达到日全食的时候，现场人群爆发出欢呼声、掌声和口哨声。这次日全食的全食带在大洋洲东部开始，经过太平洋东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东南部，在大西洋西北部结束。而全食带阔200公里，全食阶段持续超过4分钟，是2010年以来最长的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向加沙最南端的拉法市派出地面部队将会发生，并且说这个日期已经确定。他强调要战胜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以军就需要进入拉法。 法国总统马克龙、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不要对拉法市发动进攻，否则会带来危险的后果。他们又敦促以色列不要拖延，立即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停止和哈马斯的战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53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8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3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有色矿业6.2是跌7.4，腾讯控股307.2升0.8，阿里巴巴71.1升7.0，友邦保险53.05升7.5，汇丰控股64升8.5，小米集团15.82升3.2，中国银行3.31升4仙，美团101.6升2.2，网易157.1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1.88，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7，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日经平均指数报39631点，升284点。港金报218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2345.69美元，卖出2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东涌道近石门夹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咁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九龙方向，近观景台嘅位置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屯门公路近丁九。咁至于较早前铜锣湾哥顿道兴发街交界同埋永兴路兴发街交界嘅交通灯已经维修完成噶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红磡警署，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南昌公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另外，龙富路近回旋处嘅位置都系车多噶。咁重复一次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观景台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深井。跟住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马湾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下层嘅行车道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港台电视30日。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璐饰演嘅女主角谷桥，表面睇起嚟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更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嘅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的游客可以为香港带来约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静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开心开心，星期二啊，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点解你要揀唔开心呢？梗系选择快乐啦。 嗯， 选择快乐，你可以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阿 O 船仔同埋呢 Vicky 喺度啊。咁啊，一阵先同听众朋友倾偈，点解呢？ 係因为呢都有个听众想点俾佢嘅屋企人嘅，佢就係吴小姐，佢呢就想点俾佢嘅仔仔啦，係4月7日生日，而老公呢就係28日生日，就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嘅。 好啦，咁合家平安。咁样好啦，咁啊，听听众朋友电话。早晨，早晨，你系边位啊？ 我系卓小姐，早晨，卓小姐。 喂，卓小姐，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系啊，小白唔喺度，小白放假。系啊， 系啊，哎呀 ，sorry 啊 ，sorry 啊。系啊， 我好中意听你哋个节目噶。 多谢啊，多谢啊，你嗌唔嗌到我哋其他啲主持人啲名啊？咁样，既然咁中意吓， 船仔啦，仲有接我电话嗰个啦， 系啦，仲有 Vicky 啦、嘉明啦、阿 O 啦，系来来去得呢几个人噶啦，系啊。冇其他人做㗎啦，係啊，你唔好諗到哇有咁多人好难记，其实唔难记㗎，係得几个人㗎嘛。讲一次嚟听下先。吓、啊，曾小姐 唔记得啊， 又唔记得啦。头先我即刻讲完，你又即刻唔记得。 卓小姐 系卓小姐， 系 sorry， 唔紧要。我知道咧， 讲嘢咁叻噶， 唔使 紧要。 我考下你啊嘛， 讲下小姐嗱，卓小姐，我知道咧，你话你女女系咪生日啊？ 系啊，我上次咧打去另外一个节目讲错咗，咁我今次咧嚟补翻， 纠正翻，咁啊啱啊，知错能改啊嘛。 系五月二号，我上次打另外一个台咧，另外一个节目咧，风骚快活人啊，我讲咗5号，我惊佢嬲啊嘛。 唔使啦，你惊边个嬲？我惊阿梁继章嬲仲紧要啲啦。 梁继章，我女仔唔使理佢啦。 系咪？我话好好好，嗱，你系够胆讲，我唔够胆讲啊，我叫翻 Michael 哥嘅平时，我争在。我系我冲茶俾佢饮 嘅， 平时 讲真，佢讲嘢 系啊，我哋啲前辈嚟嘅。 我点翻俾佢听？ 系啊， 因为我咧就都非常中意佢三个，反而佢三个咧，唔知点解好似容易入脑啲咯。 系系， 可能你呢个节目咧。我好早开始听啊，6点钟。 系系系。 但我咧惊嘈醒人咧，就好细声咁。 可能你要开翻大声少少咧，你就会知道你啲名啦。 仲有咧，我要补充多句，唔好意思，我个老板即系我老公咧，系6月15日生日。 哦，系 系上次又讲错咗啊？忘记咗定讲错咗？ 上次我冇讲过。今次我提翻咯。 好啊，喂，嗱，卓小姐，你唔好用小姐啦，你有老公，你咩太啊咁样？ 唔好太啦，叫我 N 啦，一系。 阿 N 好啊，阿 N 后生好多。 我未婚噶。 系咁又唔好咁。 点解咧？ 点解啊？ 未分开咁解咯。 系啊，好好，系啊，好咁啊。 我唔敢分啊，因为我指意佢出粮俾我。 我又反而想问下，今日拣嚟啦，阿谭校长嘅孩子，嗱呢一首作品就好明显，你点俾自己小朋友听啦？咁啊，意义啦，即系睇住佢啊，随年渐长啦，佢都成长啦，陪住你，你个感受系点噶吓？阿 N， 其实咧，佢好细个去咗英国读书，咁、我哋嘅相处咧就比较到依家嚟讲都唔系咁点讲咧， 频密咁频密啫，系嘛？咁频密， 变咗有问题咯，沟通 有乜唔紧要啦，即系多啲往来。依家科技咁先进，系咪先？你一个嘅短信， 识同佢沟通啊，最主要就系、 要用翻多啲时间啊，我估计 容易啲就系分享下最近食咗啲咩好嘢咯， 凭哥记忆咯，或者你又过去探下佢，佢又过嚟探下你咯。 唔系，佢翻咗嚟香港好耐啦。 哦，咁啊好啊， 读完书噶啦，已经读完书翻咗嚟。我好大年纪嘅咧， 我又听唔出喎。 我过咗廿岁嘅咧， 过咗廿岁好细啫， 好细啫。 啱啱先十八廿二，唔好讲呢啲。 唔知啦， 系啊， 佢 知啦。 廿岁啊， 你可能好细个生佢咧。哎，好啦，唔好讲嗰啲啊，系点啊？ 喂，多谢晒你哋啊！ 系系系系， 我非常中意你哋呢个节目。 系你中意唔得啊，你要记住我哋，知唔知啊？吓，我哋 记住你哋啲名系咪？ 系啦，冇错啊，系啊。好多谢你，拜拜。 多谢晒，多谢，拜拜。 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似海深恩，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和知相亲都开心。孩儿可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若若自立上高飞远奔。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无怨你相亲。可知两老对你爱护，哪有说过感恩？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界捉弄人，你寂寞孤单没良心。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我会慨叹永没。想起相亲多痛心，不必困恼与痛悔，切记跌了你要快快起翻身。相亲对你永照顾，你越拥有错不必担心。相亲 真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船仔中唔中意食海鲜啊？ 海鲜嚟讲咧，我就还好、 啊。还好噶咋？ 因为可能太腥啊！即系当然啦，如果系真系 你行唔行街市噶？濕街市， 我唔係好行。你行，哦、我淨係行乾嗰啲，即係如果濕嗰啲咧，我就會話：，快啲走啊！快啲走啊！快啲走咁樣咯。 渣嘅， 係啊，好差嘅呢啲。 濕街市， 所以我多謝我爹哋咯，佢行。 咁如果你去外地旅遊，會唔會去佢啲街市噶？ 會欣賞一下，因為我發現咧，離 遠啊，隔住個望遠鏡 咁、我都會行入去嘅。咁我發現咧，外國嘅街市咧賣魚咧係同香港係有少少唔同。 咁梗係啦， 即係佢哋嗰啲 display 啦，咁係有玻，即係玻璃係封到封高少少。 唔係即係好似下低大型商場嗰、那個超級市場入邊咪有賣海鮮的？ 係啦係啦，真係 咪就係嗰啲咯？ 冇諗過，但我冇諗過人哋街市都好似超級市場咁樣噶嘛。我嗰一日就覺得硬係覺得爭咁啲咁樣咯，即係慣咗香港嗰啲街市咧係同即係會好。close 然後真係望到條魚啊，好似就你可以捉起身，去掂下佢， 你可以指住條指住呢條魚， 係啊， 跟住條魚就拎咗去湯噶啦咁樣。 係啦，好殘忍啊！ 係啊，係啊， 但我食佢噶 喎。我有陣時都會喺街市嘅時候，即係買魚咧。我都會咁樣指住呢條游緊水嘅，呢條啊唔該咁樣。 即係我個心會同佢講聲對唔住。 我都係， 但係我會食咯， 但我會多謝佢。因为有佢嘅生命嘅即系付出咧，咁我先可以延续到我嘅，所以我要 都支撑住我今天嘅快乐。 冇错啦，要活得更加精彩， 系啦， 活埋佢嗰份。 哇、wow, ，活埋佢嗰份。 我见通常啲动漫都系咁样去到理解，系啊，即系生命嘅延续啊， 又冇错、 互相感谢，即系譬如 Lion King 咁，都系讲呢啲， 系 即系生命嘅循环啊，咁呢个亦都系一样。好啦，咁今日咧点解突然间讲呢一个海鲜呢？因为今天咧想整一个咧就系虾汤海鲜泡饭。 哇、wow, 你个泡饭激动到走音添啊。 有咩你得次蝦湯海鮮泡飯。 哇！ 呢、這个蝦湯海鮮泡饭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蝦啦同埋飯。 哇、wow. 咁蝦呢其实呢排啲蝦呢真係有平有贵。我试过喺我家附近嗰啲街市呢，我前嗰排见到真係极限啊，极限嘅一个价钱，就$48一斤普通海蝦。$48一斤普通海蝦咧，知你唔識噶啦。 係啊，我知道，咦係貴定平啊咁樣？ 係平啊，係、oh. 平啊，因為我有陣時正路咧，佢應該係60或者60几蚊啦。咁佢有陣時$55或者$50都已經平噶啦。我有一次咧見到$48。 哇，係咪得㗎？但係 得㗎。咁我真係睇到佢生猛啊嘛。咁隔離嗰檔咧。点解叫海鲜价呢？因为隔篱嗰档卖紧$50，咁、 哦、 你就知道再一档可能卖紧，譬如$60。咁但系你搵到哇$48嗰档，你真系哇，我只只眼都擘大咗。原本都冇谂住整嘅，结果你都忍唔住买咗一斤。 但系你买嗰啲虾系你讲紧系咩种类 嘅？普通海虾咯、 哦， 普通海虾即系唔系话嗰啲九节虾，即系唔系咁复杂嘅品种、嗯。因为普通海虾即系个价廉物美，我自己都会觉得。好啦，咁准备咗呢啲嘅海虾啦，咁亦都要买翻嚟屋企之后咧，咁你要处理。嚟佢嘅，咁啊当然啦，最简单嘅剥咗个虾头出嚟先，咁条肠咧就要露饭啦，啊手艺高嘅朋友咧就将佢切咗出嚟先，掹翻佢出嚟，咁食起上嚟就会更加安心啦、 哦。你好好啊， 系啊， 因为我哋系煮完之后自己切， 系咩？ 自己掹嘅、 哦， 所以我练就咗一个帮阿爸阿妈掹虾肠嘅高手。 咁因为我呢个要喺烹调嘅过程就已经要用到啲虾肉噶嘛、 哦， 所以就事先已经要整啦。咁将啲虾头咧就先攞咗出嚟先，咁啊虾身咧就剥咗个壳，攞咗条肠出嚟，咁啊得翻个虾肉嘅。咁虾肉咧就摆埋咗一盘先嘅。好啦，咁啊摆埋咗一盘之后，然后你亦都要准备定，譬如红萝卜啦、京葱啦，同埋洋葱。红萝卜咧就几建议大家去到切一粒粒嘅。咁你话葱嘅话，咁你咪都系普通切碎咯，但唔需要太碎啊吓，系啦，咁啊葱亦都系准备定一扎咁样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要开镬啦，开镬做乜嘢啊？嗰一扎落油先啦，同埋嗰头先嗰一扎虾头啦，抌落去个虾个镬嗰度，系咁炒佢， 爆香佢啊！ 系啊， 攞晒佢啲香味、啊。 呢一幕咧，即系我每一次煮虾嘅时候，我都觉得系 虾头系重点咯， 系 一定要落咯。 即系正如好多好鲜味嘅虾汤咧， 哇，系一定要落虾头噶。 嗰个虾头同埋嗰个虾壳，头先讲漏咗， 系虾壳。 虾壳你咪剥咗个肉出嚟嘅，虾壳唔好抌、啊。 要加埋落去， 摆埋落去，咁啊抌落去先炒，炒香咗佢一下先啦。炒香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再加呢一个嘅加水，然后咧就再轻轻就再落多少少水之后咧，好少嘅，就令到佢干身少少，但系有少少水，有少少水嘅干身虾壳， 好， 跟住就倒出嚟啦。咁啊备用。咁你本身个镬唔好洗住，千祈唔好洗个镬啊，因为你头先讲嗰啲咩洋葱啊，仲有啲咩大蒜啊、红萝卜嗰啲咧，摆埋入去已经充满住蝦味道嘅鑊，就再兜下佢先，咁啊令到大家都已經咧，你又係蝦，我又係蝦，咁大家都蝦味。好啦，咁你頭先嗰個嘅紅蘿蔔嗰扎嘅食物咧，咁你就炒香咗佢先，然後咧亦都要加入一啲茄膏入去，咁啊茄膏就超級市場都有得買啦。加入咗茄膏之後咧，就再炒多兜多個兩兜，兜到佢因為都要啲紅蘿蔔熟啦嚇，咁啊跟住就再將頭先嗰個嘅蝦頭嗰一 set 嘢，蝦殼嗰 set 嘢咧。抌晒落去呢、這、一个红萝卜嘅位置嗰度，再炒下佢。咁亦都要加啲日式嘅酒，或者你自己中意、哦，有啲人中意西式嘅话，可以加白兰地。 哦， 系啦，咁令到佢有啲朋友就会觉得系呢一类型嘅酒香咧，可以将少少嘅腥味都辟走佢，或者佢提升咗虾本身个鲜度嘅。吓、啊，咁 白兰地呢个都有趣。 系啦系啦，咁啊落呢一个酒啦，咁啊令到佢赞一赞佢更加香嘅。咁亦都有啲朋友系，如果你中意泡镬嘅，而家可以俾你威腩啊。好啦，咁跟住咧，你爆香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再加多啲水噶。咁水嘅份量咧就适随转变啦。咁你可以睇下你自己想个泡饭系几浓烈嘅味道，咁你就可以一路加嘅时候一路自己试一试，到底个味道去到几多咁样。好啦，咁你就真系要滚佢一阵间啦，滚佢一阵间，因为你大概要滚半个钟至30至40分钟。真的要令到那些红萝卜啊，同埋佢所有嘢系融为一体，系啦，佢真的有晒啲味。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就要最准备一样嘢咧，就系、是、你要将佢隔渣啦。咁由于咧嗰个红萝卜都煮到佢烂啊，烂咗，咁你所以你煮完之后，你要攞啲嘢压压佢嘅，你就将嗰啲红萝卜蓉啊嗰啲咧都已经系压晒佢出嚟咁样嘅，咁你就要将佢隔渣就倒晒出嚟，咁你就净系留翻嗰个最后嗰个嘅汁。在入面，咁有啲朋友咧就會話啦，咁、啊、如果你話想食泡飯，係咪後煮咗煲煮咗煲飯後加落去咧？我就唔係嘅，我煮咗個飯，或者你用冷飯啦，喺呢個時候你就將嗰個隔咗出嚟個湯咧，將個冷飯倒埋入個湯入邊，去咁樣嘅方式去到煮，其實有少少似煮蟹粥。 系、哦、 啦，咁喺呢个时间先煮，咁你嗰啲米咧就会一路吸收嗰啲嘅味道，咁你就唔系话净系譬如茶泡饭，我有个饭跟住就倒啲茶汁，唔系嗰只嚟嘅，我摆埋个饭入去嗰个虾汤入边咧就一齐再煮，因为虾汤入边本身已经有洋葱、有红萝卜嗰啲鲜味，同埋亦都有虾，最主要虾嘅鲜味，咁你倒落去再煮多阵嘅话咧，咁啊个味道都已经相当之无敌啦。好啦，咁呢个时候你就有虾肉噶嘛，你就将个饭同埋个虾肉一次过摆埋落去，再煮多次，咁就可以咧准备定食噶啦。咁有啲朋友咧，我想再好食啲嘅话，其实我喺呢个时候会攞一个材料，就系冬瓜，我就将啲冬瓜切粒，即系切细少少，咁入去再煮多阵，因为冬瓜切得咁细粒，就好快脆就会淋啦。 系啊系啊， 咁你就最后咧就完成咗，咁你上面就加啲葱啦，咁啊滗落一碗碗嗰度咧咁样分咧，我就觉得呢一个即系鲜虾泡饭咧，真系冇得顶。 又加埋冬瓜系索味添， 系咯，咁啊隔篱屋闻到都可能想 过嚟黐餐， 系过嚟化缘。咁睇下大家今日夜晚试下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飲食圖鑑完咗之後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啲有趣得意嘅嘢食。嗱，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食泡菜 kimchi？ 中意。 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特別而家咧即係熱熱地嘅天氣咧，我就好中意攞呢個泡菜嚟到去送飯嘅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喺坊間有一啲好得意、好有趣嘅食法嘅。咁究竟有啲咩咧？首先第一個喺夏天嘅時候，有人会将泡菜再加饭，再加一样嘢， 消暑嘅嘢。 咩嚟噶？ 消暑借汁， 雪糕，雪糕 唔系， 雪糕都唔系消暑咯。 西瓜 加埋西瓜一齐食 都得啊！ 真系西瓜。 其实咧，有阵时候大家真系太有创意咧，未必系件好事咧。随时会有发好多地狱嘅料理啦，譬如我早两日咪翻去广州拜山嘅，跟住咧，我睇到咧有间连锁嘅咖啡店咧，佢推出咗咧呢个青瓜嘅 latte 啊。我都真系接受唔到啊！其实， 但系咧青瓜味嘅薯片，你有冇食过啊？ 食过， 嗰、那个几好食、啊， 好啲啲咯。 咁我就喺度谂拉提可能都夹噶， 唔敢试啊！真系，真 咖啡真系觉得奇怪，咖啡有啲加冬菇 青瓜咖啡， 系咩？真系咩？ 系啊 ，OK 噶， 即系清新嘅咁啊！ 系啊，你咁样讲，我突然间食，系我有食，我有饮过，咁又够奇怪个名。 好嘢、 啊！我专试呢啲奇怪嘢。 船姐叻、啊，船姐。艺高人胆大， 船姐，咁你继续睇下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呢啲泡菜嘅食物啦？嗱，第二样咧就系有泡菜加香蕉， 香蕉真系唔得 ，sorry， 佢仲要系熟透嘅香蕉。 你泡菜本该都系捞下面捞下饭食啊，你加落啲水果嗰度为乜咧？ 系啦，到跟住咧就有士多啤梨泡菜，即系将士多啤梨一齐腌成泡菜。 唔系，士多啤梨腌泡菜，我觉得呢个反而得。 O、okay, K， 即系酸 酸 味味 啊， 系喺边度搞出嚟？呢啲南韩搞出嚟噶？ 呢啲全部都系喺系啊。 喺南韩自己研发噶， 啲人会咁样尝试咯， 系喎， 系啦， 我年头嘅时候未去咗一次首尔，我都冇见过呢啲嘢嘅，系咪真噶？ 我只系家庭制作， 系啦，家庭自己版，家庭版，咁就有榴莲泡菜， 哇，榴莲、 榴莲唔好得，榴莲唔好得， 系一个呢个系超乎我想象嘅泡菜蛋糕。 泡菜蛋糕可能 好啲，我觉得 泡菜蛋糕好咩？ 哇，好核突你个图片，大佬，原来你个图片咁核突，唔怪之你 即系佢将咧 你一整出嚟就知道唔想食啦。 青瓜摆晒喺个蛋糕上面，咁真系有好多唔同有趣嘅泡菜食法。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又有够胆量，就不妨试一试啦。